宿。其余三宗病例都是境外输入病例，内蒙古、辽宁、陕西各有一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宗，10宗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当日冇转为确诊病例。内地至今累计确诊83,557宗，累计死亡病例4,634宗。澳洲维多利亚省的新型肺炎疫情出现爆发，省长安德鲁斯宣布将会在当地星期二深夜开始关闭和新南威尔士省的边境。他说有关决定是和总理莫里森和新南威尔士省的共同决定。安德鲁斯说维多利亚省在过去一日新增12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疫情爆发以来最多的一日，有9座公共房屋的住户出现集体感染，至今涉及53宗个案。9座公共房屋需要实施隔离措施。专家说目前难以追踪病毒源头，遏止病毒传播。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52点，升480点，总成交金额527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升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08点，升2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6.4，升3.15；腾讯控股524蚊，系冇升跌。中国平安84.1系升3.05，阿里巴巴223.4升2.6，小米集团14.78升5.2，吉利汽车14.88升7.2，美团点评189.7跌1.8，华夏沪深351.5升1.68，中国人寿18.82升1.2，中信证券系19.34系升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676，瑞士法郎8.212，澳元5.394，加元5.722，新西兰元5.08，欧元8.736。每百日元对港元7.1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78。日经平均指数报22,633点，升327点。港金现价报16,42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22美元，卖出1,770.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苏屋村快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苏屋村快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仲系挤塞，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龙尾喺凤凰角对出。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啦，就非常之挤塞啊！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噶，咁最主要原因咧就系由于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挤塞影响噶。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喺香港儿童医院对出。

花姑娘同台长件衫撞到一模一样，彭仔都惊咗先。 彭仔嗰个系 pattern， 佢呢个系花纹。 彭仔见到头先，我同佢讲话，佢同阿点撞衫， 一个系小花， 你唔明白嗰、 那个 感受啊，一模一样啊，真系好似我同你咁。 你明明佢成日都系将人哋咧，将我咧同你其他同事啲衫咧，都系话一样。明明打横间咧，佢系话直间， 好冇话题啊！我见到夹硬要搵啲话题。 唔系啊，我觉得呢个兴风作浪几好啊。 系啊， 又。 几多彭真系口面我嘴啦， 系啊，又占一功啫。喂，但系头先你话我八八正，你冇人觉得我黑咗啲嘅咩？ 哦，你游咗即系你个2020第一游啊！ 天生丽质难自弃，真系太阳点晒都唔见黑噶咋阴公。 我又唔 觉晒咗，黑咗。 唔系，原来真系啊！你知唔知我礼拜六咧去咗呢个三星湾啊？ 哦，恭喜 游水咧，真系一点游到五点啊，最晒嗰段日子啊！都冇嘢喎，我只係噴咗俾細路搽嗰啲 BB 防曬噴霧啦。 嗰啲應該都幾 可能真係好潤啊，真係哇！真係你睇下我而家咁樣， 但係精唔精神、開唔開心啊？同陽光玩遊戲， 好開心。 應該精神，應該開心啦！你睇佢今日著短袖衫喎，竟然 唔關事嘅。我件風褸 好多唔同 我件風褸冇離手嘅，真係唔係因為實在太多好哇，好陽光與海灘嘅人喺身邊。 你個仔有冇亂咁跟啲姐姐去玩啊？ 就係全靠佢咋， 所以係真係帶住個仔有用。 佢坐咗喺度，咁我就梗系要保护佢啦。哇、 哦，好啊！ 所以就见到好多， 啊、又带住个麦超啦，系咪？ 梗系啦， 左对眼、啊、 阻挡自己嘅视线， 啊、 又可以犹疑别人嘅眼光。 左对眼又、啊、由左至右横扫，上至下，咁样好似六合彩嗰啲波仔咁啊！ 七二一啊，七二一有得重开啊！ 惊你唔记得啊，所以佢 系咩？ 系 六合彩啊！哎呀， 等咗五个几月啦，咪由二月开始冇啊，六合彩啊，重来啊， 停咗咩？ 哇！ 我从来都冇买，因为 唔系 买 唔 买呢个新闻嚟噶，香港 冇 六合彩，你谂下几大件事？ 冇 流啊！ 你唔就发觉冇嘢噶？ 点会冇嘢啊？ 你悭咗唔知几多钱？ 可能系悭咗钱，但系我少 咗， 其实唔系，我系冇咗好多钱啊！我中咗好多次噶啦，你已经呢个咧，真系可以话香港人从来都系以小博大， 系 买个心愿，有个愿望咁样嘅，咁啊就冇啦。之前因为即系投注站都要 close， 你可以网上投注。 佢又冇做到呢一样咯， 都请唔到嗰啲太平绅士。 其实点解唔用遥距嚟监控呢？ 我估最大原因系因为投注站 close 咯，因为有好多买六合彩嘅朋友咧， 如果唔上网嘅话，咁你咪即系嗰啲人唔公平咯。 七月二十一号开始，好似每第一个礼拜咧就会搞两次啦，之后咧加开添啊，得每个礼拜有三次， 系咪可以再择日咧？佢日子真系未免嗬。 我就话惊你唔记得咯。 唔系，佢呢个日子太过鼓励你赌博啦。正所谓唔理三七二十一都要去赌。冇乜七二一，七二一， 系啦，真系。贵跟住就开六合彩 啊！ 哦，跟住冇啦。 马贵好似系十几号，唔知系咪三啊？ 咁所以系咪 好似跑马地缘啊？ 承接啊嘛，咁样跟住。 我算系咁样。 好，我讲翻正题，讲翻你嗰个戴太阳眼镜由左至下上啫。 唔系，我想讲咧，认真嘅，即系除咗你个人好开心之外咧，但其实咧，实际上咧系有唔高兴噶。 咩啊？ 你哋有冇发觉咧？香港嘅海滩咧越嚟越买少见少咧，系所谓游水特步啊！又或者咧叫做即系游水咩 话？ 游水啊，即系可以游水啊。 地方 系啊，即系嗱，点解咁讲咧？ 即系啲海水冇污染嘛？你 系啦，咁你发觉买少见少啊。嗱，本来咧，譬如我都已经住到即系山卡拉咁远噶啦，本来楼下已经有个泳池，做咩要写近就球院咧？啊，唔 系 海 滩， 点要写近球院咧？因为我楼下嗰个海滩咧，即系如果你话我哋附近啲街坊咧，你都知噶啦。哇，大佬，你首先你着对工业用嘅鞋咧，你先好踩上个沙地度。 哎呀， 我上次带个细路落去楼下，即系玩一次啫嘛。咁跟住咧，礼拜六想同佢去沙滩玩咧，咁佢唔知啊嘛。佢话爸爸，我唔去沙滩。我做咩？佢话好拮脚啊，咁样。 O K。 跟住我话我唔系去楼下个沙滩， 系垃圾令到好拮脚， 定 系 粗沙啊？ 系啦，系 两样，两样都有，两样都有垃圾啦。 O K。 同埋有大量嘅木屑啦，即系嗰啲木头屑咧，其实你都好难估啊。佢唔会天生有个木噶，咁究竟系边度飘过去嘅咧？好多。咁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好惡劣咧，譬如我上次同我仔喺樓下個沙灘游水咧，已經係一半時間游水，一半時間咧就執垃圾。去到後來佢覺得執垃圾已經成為咗佢玩樂嘅一部分。哇！爸爸，我要執多兩嚿木啊！我話執埋呢嚿好啦，走啦咁啊。 其實咧， 小心慘刺。 你行過啲都有一個即係正灘噶嘛？嗰邊黃金都 污糟， 黃金 唔得，唔得㗎。即係人又多咧，大家都知。你如果係黃金咧，游到出去咧，你已經見到哇，好似去桑拿咁樣。點解桑拿好多白色泡咯？而家系咁噶，好阴功噶。 咖啡我就冇去到啦，即 系我再踩入啲啊嘛，咖啡 OK 噶可能。 但系个意思即系话咧，你要不停避啊嘛。咁我谂住避到去呢个三星湾咧， 系。 仲有我老婆之前咧有嗰个记忆咧，就系两年前， 系 佢又系同埋阿仔去，嗰阵时我冇去嘅，就带埋阿外母嗰啲一齐去啦咁样。佢就话咧嗰阵时，哇，水清沙又好正嘅，所以佢系带住呢个记忆咧，就再去重游旧地啊嘛。点知嚟两年啫嘛，佢去到咧已经系要拣啦，话。一間咧，我哋唔好去呢、這、一個呢一忽啦，全部都係慘腳嘅， 係、哦、 木屑啊、慘腳沙啊喺曬度嘅，行過少少，即係已經去到咁遠喎。原來都唔係話嗰一片嘅沙灘咧任你享用，仲要行多幾格咁，然後咧我係真係灰嘅，因為你去到呢個地步就，喂咁走到去邊啊？樓下嗰個唔去得。去远少少嚟到呢度又唔去得，跟住咧， 即系搭船噶啦嘛， 已经喺度去到好远， 即系去到西贡搭船。 同埋嗰个滩咧已经唔多人噶啦，因为你冇陆路交通咧，你唔系话个都去得咧、嗯，你梗系要自己嫌辛苦，饿一程船咁样啦。但佢去到最后，即系嗰个情况咧，已经唔再系话哦世外桃源咧任你用咁样、 嗯， 但你就灰就。咁你避到去邊啊？ 仲喺邊度冇木屑？冇 得 冇， 系啊，冇垃圾，冇你冇得避噶咯。 會唔會有陣時咧，嗰個海灘即係污唔污糟咧？會唔會同季節性有關嘅？嗰啲潮漲又好，潮退又好，又唔知喺邊一度啦， 係啊， 又唔知喺即係內地嗰個方向定係邊一度？有陣時就話啊，嗰、那個季節咧，因為嗰個水流嘅關係啊，就會特別多垃圾沖上沙灘。會唔會係有一啲關係咧？咁樣 我唔知啊，因為我真係又唔係呢個海洋專家咧。 咁不如我哋問下我哋嘅聽眾們啦。嗱，天氣開始好啲。疫情雖然咧就多咗兩個新嘅，即係喺香港裏面嘅確診個案咁樣啦，但大家可能都想問下，其實仲有冇一啲沙灘真係覺得係咦正嘅、 啊，乾淨企理好唔好啊？ 係 乾淨企理啫，只 喺網上面同我哋分享一下。 但最慘係咩咧？嗱，即係如果我好純粹咧，淨係咁樣玩樂嘅話咧 ，OK 喎，即係好似揾餐廳啫嘛。譬如你話喂，呢一間難食嘅，你揾到一間咧好食為止，你唔會有好大心傷冇乜嘢，因為其實煮嘢食啫，咁只不過可能呢一間唔好食啫嘛。但最惨系咩呢？沙滩呢件事呢，其实你明白系自然环境㗎嘛。即系唔系想扮伟大而系你发觉、死啦，嗱呢个海又污糟，嗰个海又污糟，咁其实个海又得咁多㗎啫。 系啊， 你餐厅可以新开，海唔会新有㗎嘛。你即系如果你当我哋成个香港嘅海呢，就得一即系100呢个100米嘅泳池嗰个 size。 是 你冇咁啲，冇咁啲，跟住我死啦！去到最尾咧，我哋喺香港自己嘅海，仲有咩地方游得噶？ 哦， 越嚟越冇噶咯。 即系咁样嘅，真系要拣，要同佢揾咯。再唔系嘅，就冇办法去泳池噶啦。因为其实海滩咧系真系好多年前都系讲紧呢个旧病，就系好污糟。 好污糟系。 好多年前我已经听到啲胶袋浮尸，即系咁样浮晒出嚟、 啊。我就话点解冇？系咪可以有多啲即系所谓垃圾队出现嘅咧？ 唔系，其实呢几个。越嚟已經係少咗人出街， 多咗垃圾啊， 係咪啊？ 多咗嗰啲，因為之前 有冇見到啲口罩周圍飛啊？ 我好在我嗰度就冇，但你聽新聞，你見到全部都係有口罩啦，有嗰啲膠袋啦，即係反而係嗰啲地方手套又有， 膠手套 又有咧，咁你就知道咧，即係死啦！你避唔開啊，即係你冇得獨善其身話，唔去呢度咪去嗰度咯。喂，去到最尾你冇訂去。 但我想講喺過去嗰幾年咧，嗱，我去沙灘係唔多嘅，因為我冇揸車，即係冇車去沙灘有陣時即係論盡少少嘅，因為你走嗰陣時你想截車都難噶嘛，係咪？ 要飲香檳啊， 係咯， 佢要浸完之後直接上酒店房，梗係唔揀沙灘啦， 係 咪？ 啲衰嘢 係咯，你唔揸車，你隔離哥揸車噶嘛，兩個都懶啊嘛， 可能其實最大原因咧，就算我去。到沙灘都想飲兩杯嘅時候咧，即係就唔好易揸車。但我自己覺得咧，我去嗰啲，譬如可能我會去石澳嗰邊啦，可能係港島嗰邊咧。 赤柱 呢幾年咧，赤柱少去，因為赤柱多人， 好多人嘅，係 啦，赤柱太多人。我覺得沙灘嗰、那個即係乾淨嘅程度係高翻嘅喎，過去幾年。系啊，不论系水啦，不论系沙啦， 咁啊好事，咁啊好事，我觉得唔系边区都好，即系如果你话 起码有个干净海滩俾大家游 好啦。啊，同埋我上次咧，经历咗我哋礼拜二司机大佬讲嗰单新闻咧， 系 你咪话喺清水湾啊、西贡嗰度咧，咪话有人泊车咧，一百蚊啊嘛，我经历咗一次啊， 入泊。 系啊，咪即系咧，我冇帮衬到佢，因为点解咧？我去到嗰、那个佢叫咩白沙湾码头嗰度咧，点知佢转右就去就有船坐去三星湾啊嘛，咁满晒，咁跟住冇办法啦，咁我派入去嗰个街标停车场咧，谂住搏一搏，睇下有冇人走啊或者点咧，跟住咧真系已经有一个咧，即系所谓嗰啲啊在地阿姑咧。即系你 feel 到佢系在地嘅，因为咧佢戴住嗰啲即系农夫帽啦， 哇！ 跟住嗰个 皮肤咧就同阿祖嘅颜色一模一样，散发阳光嘅气息。然后佢就敲埋嚟走你敲车窗噶咯，系咪去游水啊？ 吓、 啊！跟住我就去啊，游水啊。佢话系咪冇晒位啦？我冇位咯。佢话嗱，你等等啊，我试下帮你揾下人啦、啊。咁样，哇！佢阿姑有得揾人嘅咩？ 系啊， 佢真系、okay。然后佢就话嗱，如果你唔嫌远咧。上面$100， 哦、 真系讲嗰啲，我谂系 即系 因为讲到上面 系、哦、住宅嚟噶啦，应该 系啊。咁但系咧，点解我冇帮衬到咧？唔系因为出于正义感啊，系因为好远啊。佢、 哦、 话你一系咧就 我上次讲嗰单新闻咧，我已经唔记得咗，我系好似清水湾二滩， 清水湾二滩 系啦。佢话咧，佢哋有个可能阿姑就唔知有冇车牌，佢、哋会做嘅咧就系嗱，你要嘅话， 帮你揸埋 锁匙，揸埋上去。 我就系唔审 添， 我就唔敢俾阿婶揸，我唔敢啊嘛。 精简咗个句子，系 啊，我唔审啊， 有咩车都冇埋。 我真系喂你在地化啫，你冇证噶嘛，鬼知啫。同埋因为远啊嘛，即系嗱，你唔俾佢审咧，你就自己揸上去再行落嚟，咁啊无谓啦。咁最尾就唯有喺度等多阵啦。哦，好彩啫， 你成日都好彩嘅呢啲真系， 系啊， 好难好彩嘅，因为好多人拍喺咧，即系嗰啲沙滩啊边嘅时候咧，一拍成日噶嘛，你真 系 好彩，恭喜你。 有架工程车就走，咁咪摄入去咯。但系起码我知道咧，真系佢有呢啲服务，佢仲会有呢啲咧，真系话一系就帮你看住啊。 嗰啲咧就应该系佢哋自己住宅，咁可能咧就架车出咗去，我留翻个位，咁咪俾你喺度拍咁咯，即系啲收下钱咁。 真系要啊， 就唔系攞公家位嚟收钱嘅。 车位就越嚟越难揾，海滩亦都越嚟越难求，唉，香港啊越嚟越前景一片光明啊，所以我哋要努力努力，积极积极。喂，今日酷热天气继续生效啊，如果你今日有机会出去游水嘅话，喂，报个靓位出嚟听下。 报咗之后咪全面满左右。 唔系，起码知道边啲沙仲靓，边啲水仲清。最紧要我哋自己保持清洁啊，真系啊。我要抱你，要抱到你腐坏，若未领会，铭心刻骨就了解。爱这世界那够爱你伟大，吻过了你会使我更自大，愿望实现地讲天高到瓦解。凭着发肤之躯，爱火中烧，足够将破坏力燃烧。谁才是空点火我的高烧？天石亦会被用掉，大热像赤道重叠，灵魂注定若离别。在线风点火我的高烧，天石亦会被用掉，大热像赤道重叠，命运注定若离别，世界太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自出钢铁。 嗱，泳灘大熱就好啦，但係個疫情又熱翻過嚟啦。 係啊， 除咗你話外地之外咧，咁又有本地確診啦，咁啊，即係仲要咧，而家都幾即係大家一直激翻咧，所謂嗰、那個確診者所在嘅工作地方咧，而家大家就發現，咦睇嚟咧，我哋真係都鬆懈咗唔少啊！因为咧，佢而家话啊，即系话佢确诊嘅嗰个师傅啦，话佢喺平石村间粥铺啦，跟住啲人咧就爆料咧就话，喂呀，里边咧好凌乱啊，好挤迫啦，师傅冇戴口罩啦咁样。嗱、你而家咧将呢单新闻咁样 high 嚟呢一个 point 咧，你可能就会觉得，哇，有冇搞错？你咁离谱噶？但其实如果你将佢拉翻去咧，成条街大部分嘅餐厅食肆或者可能系即系 人即系比较。逼啫，但系其实佢哋都会戴口罩噶。我见到嗰啲譬如厨房师傅，即系理应需要噶。 啊，系啊，系我哋睇唔到里边啦，系啊。 但有街坊话嗰个师傅就冇咯， 冇咯，因为有好多嗰啲措施都手松咗。譬如我琴日去一间地方食嘢咧，佢仲留低个牌喺度嘅，就叫啲食客如非进食，请戴口罩。 系 边个会做咧？而家？唔可能做噶啦嘛，即系你已经有啲嘢松咗噶啦。 其实系嘅，啲侍应都唔得闲去叫你，喂，你倾偈啊，不如你戴翻口罩，都好少可见到人。 系难啲啊，所以而家嗱阴公啦，有一个就系长沙湾诊所工作嘅女护士啦，就话佢之前就去过一个大围嘅茶楼饮茶啦，咁而家呢个就讲紧平石村里边嘅一间粥面啦，然后就话里边个师傅就确诊啦，咁啊嗱都涉及咗一啲食肆嘅。咁可能要再提醒翻你，而家去吔嘢嘅时候，罩一罩，罩一罩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史默克表示，美国认为港区国安法的问题并非应不应该实施，而是整个立法过程都是由北京处理。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给予香港高度自治，美方认为任何法例包括港区国安法都应该由香港自行立法。史默克出席本台英文节目的时候，被问到港区国安法立法之后是否代表一国两制结束的时候，说香港赖以成功全因保持开放和透明度，如果由外界强加又或者是破坏高度自治，都对一国两制带来冲击。如果高度自治继续受损，香港将会难以保持竞争力。他對於部分反修例口號被禁制，認為港區國安法侵蝕香港市民的基本自由，製造自我審查氣氛，是香港的悲劇。被問到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自治法的期望，史默克說法案正是在進行相關的程序。他強調，中方有多大程度上要將香港變成內地，美方亦都會作出相對的回應。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說，書店不會單純因為出售書籍而誤墮港區國安法的法網，因為書店不會只是出售一種書籍，書店亦都唔會同有意圖犯罪嘅人連結，但係補充個人應該決定係咪值得冒風險，以及要承擔可能嘅法律後果。湯家驊接受本台千禧年代訪問嘅時候話，康文署復檢部分書籍內容係政府自我約束嘅行為，避開借出有爭議嘅書籍，唔認為會影響出版自由。因為書店仍然可以出售任何書籍，市民亦都可以在朋友間傳閱。他又說，如果出書只是為了學術討論，並沒有鼓吹推動分裂國家等的政治目的，相信未必有問題，認為港區國安法立法之後不應該出現寒蟬效應。至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湯家驊認為港區國安法立法標準會隨之改變，法官判決的時候會吸納社會的看法，形容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康文署复检公共图书馆部分书籍内容会不会违反港区国安法。有著作被复检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认为，做法显示立法之后当局的红线不断在移动和加设。他说学校是不是会检视教材和题目，学生是不是要检视考卷的答案，质疑做法等同影响表达自由。如果即将举行的书展有书被禁，就证明香港不再是一国两制。他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书在2014年出版，内容提及雨伞运动，政治题材亦都包括旅游等的个人经历，曾经在报章刊登，不明白为什么被复检，亦都不清楚当局复检准则，认为各政策局在改变政策之前应该尽快向市民交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12点，升538点，总成交金额74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升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97点，升2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7.1，系升3.8；腾讯控股525蚊，冇升跌。中国平安84.1升3蚊，阿里巴巴224.8升4蚊，小米集团14.84升5.6，华夏沪深351.52系升1.74，吉利汽车14.98升8.2，中国人寿19.12升1.54，盈富基金26.56升6.4，美团点评190蚊跌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7.74，瑞士法郎0.944，加元1.355，人民幣7.059，英鎊對美元1.248，歐元對美元1.127，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2,612点，升306点。港金现价报16,42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27美元，卖出1,77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咁后少少去翻北角方向，跟住华润大厦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咁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返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交易广场，下角道去返上环，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呢就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排到去屈地街，咁坚尼地道去返皇后大道东就车多，龙尾去到合和中心，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呢一段咧就车多，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北角码头。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啦，就因为受伟业街天桥去翻启祥道挤塞影响，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咧都系车多，排到去沙福道。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呢一段咧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宏天广场对出。咁喺荃湾嘅沙咀道有爆水管，沙咀道去翻德 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一段全线封闭；沙咀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呢一段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而家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西水街天桥方向中环、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七月开始，港台电视三十一带你勇闯天下。 第一站，一起跳落水，进入一个相当辽阔的大太平洋。 再上高山，探索一条来自喜马拉雅的天河。 再之后，探访一班好可爱的猛兽， 大雄出没之二。 再试下我的乡村生活。 最后仲要斗快去南美添。七月六号开始，逢星期一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同你一起闯天下。 私营骨灰安置所条例已经生效，打算买私营龛位的市民要记住呢几个贴士：一、应直接向持牌人买龛位；二、确保买卖协议已经清楚列明所有收费；三、如果售卖龛位的不是持牌人，消费者有权取消买卖协议。如果想查阅私营骨灰安置所登记册和其他消费者资讯，请上 rpc.gov.hk。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佢喺热辣辣嘅天气之下，带埋一家大细去游水。从来啊，嗰两条手咧，同埋嗰两条腿咧，都少曝光嘅佢。当遇到太阳嘅时候，请问你嘅身体有咩反应呢？你有冇着住件背心或者 T 恤咧，去真系落水呢？因为你嗰、那个。嗰个砧板位咧，其实都好久冇见过噶啦，应该咁唔知个身体上有啲 咩叫砧板位？ 你个砧板位唔即系你个胸膛边个砧板？ 就算你边度学翻嚟嘅，我想问下， 咪成日话啲男人咧系个砧板咁样噶嘛？ 我唔系即系等于女嘅就系 唔系我冇咁讲 噶， 讲你 嘅砧 板啫。 咁我未听过嘅， 唔系女嘅啲人就会叫佢做 攞个砧板嚟听下咁样啲男士们， 即系 Apple 啊 嘛。系咯，即系女嘅就个 iPod， 真系好想知道。 男嘅就系个砧板。 当天你游水嘅时候，你究竟有冇着住件衫去游水，定系攞住个大砧板白赖晒嘅白砧板出嚟咧？唔系啊，佢话佢自己晒黑咗嘅，曾志豪。 其实砧板嗰啲系事少啊，嗰一日我系好努力咁样咧，吸住道气嚟行路嘅。点解啊？我梗系唔能够俾嗰个。略伴小肚腩有机会突出嚟先得噶，我哋梗系要继续营造一个精炼骨架，然后就忍住到去。哎呀 ，Hi 姐姐 ，Hello 你好，咁啱一个人啦。哦，系啊，我都系嚟晒太阳。哇，吸住到气，好辛苦啊！嗱，正所谓谁会珍惜，当你玩拥有。当你平时去图书馆嘅时候，你会做啲咩噶？嘿，咁咪梗系凉冷气啦，好舒服噶嘛。平时都唔中意去嗰度嘅，哎，啲叔叔又喺里边有阵时啊透凉啊，听 M P 3啊，又或者喺度瞓觉啊，系咁上下噶啦。嗱，所以我咪话咯，谁会珍惜咧？平时图书馆重点应该系睇书噶嘛，可能你之前咧成日入到去都唔系睇书。而家咧，你应该就系有啲后悔啦。点解咧？咁以后咧，公共图书馆嘅藏书咧，即系你就会出现有两个数字出嚟，一个咧就系建筑面积，一个咧就系实用面积。吓、啊，即系点啊？嗱，建筑面积咧，即系佢四四方方700尺就系700尺，佢系有700本书收埋喺里边。 嗰、那个就系七百本书，但系实用面积即系话你实际可以睇到嘅咧，对唔住，而又冇七百本书咁多。点解咧？我、哦、因为有几本咧，而家最少有即系吓，差唔多有九本啊，十本书咧就睇唔到噶啦。咁啊睇唔到系咩意思咧？就因为佢就不可外借咯，就俾人复检咯。涉及嘅作家名咧，包括。死啦！佢复检紧嘅，讲唔讲得噶？我唔惊，我哋谴责佢咪得咯？哦，即系讲得啦。哦，好，有就陈云啦，有陈淑庄啦，同埋有黄之锋，佢哋嘅著作加加埋埋咧，即系佢话都有成即系几百本噶咁样。咁啊，甚至乎咧有好多，即系因为咁多个图书馆啊嘛，有好多咧即系其他嗰啲被称为本土书籍咧，可能都要下架咁样。咁啊，而家咧佢就冇话变禁书，不过咧就不可外借，同埋咧佢就喺度复查之中。咁所以你明啦。建筑面积同实用面积系唔对嘅，你硬系有个露台咧，见到用唔到嘅，系咪？咁而家都系嗰啲书，你如果即系计翻咧，佢系有咁多本嘅，不过实际上你系唔可以攞嚟睇嘅。咁究竟呢啲书有几禁咧？嗱，好快咧，佢就会变咗一个谜噶啦。点解咧？即系如果你话我唔系去出边书局，我当我冇钱买书，我净系可以借书嘅啫。嗱。咁咧，你应该由今日开始咧，你就唔知道呢几位朋友咧，可能你话哦，乜原来陈淑庄有写书咩？唔知喎、啊，哦，原来黄之锋除咗上 Facebook 之外，原来佢有出过真嘅书，嗱，你会唔知噶啦？当然你就话啦，咁我可以出去书局度买书嘅啫。咁究竟会唔会以后呢条红线就越画越大咧？咁离谱嘅书，如果图书馆唔俾人借得嘅，出边都唔卖得啦，系咪先？我哋应该一视同仁噶嘛。嗱，咁慢慢咧，你就即系成个香港咧，都会出现咗呢一种咧，即系移动空间啊，即系建筑面积同埋实用面积咧个分别咧就越嚟越大噶啦，咁样。咁啊，好多人咧就话谂起即系日本作家有川浩嘅嗰本《图书馆战争》啦。咁我反而另外谂起咧，就日本有一套动画咧，亦都好似嘅，就《One Piece》啊，《海贼王》。点解咧？佢里边咧有好多角色噶嘛，其中一个角色咧就系阿罗宾，系啦，呢个罗宾咧即系身材又好啦，样啊靓啦，但系重点系咩咧？佢其实真实嘅身份咧，系一个学者嚟嘅。佢喺呢个世界岛聚里边咧，佢系其中一个即系有研究历史嘅学者。佢仲唔小心咧研究到一段咧空白嘅历史，系俾世界政府啫喺个动画里边咧个设定啊。世界政府咧就系唔俾佢去研究嘅一段空白咗嘅历史。当佢研究嘅时候咧，甚至乎就俾人哋围剿。哇！你话呢一段喺漫画里边嘅情节？会唔会喺现实里面发生呢？如果系嘅话，都好、啊，因为啲学者原来有罗宾咁好嘅身材嘅，苦中作乐，大家睇住动画，唔知几时会变成我哋真实世界里面嘅情节噶。风头火势，佢就同我哋讲六合彩终于都开始啦，人生又可以多一个希望啦。唔知道佢会唔会将呢个希望？同我哋一齐分享咧，你知啦，呢、這个世界有阵时会变咗搭沉船噶嘛。阿祖啊，如果你买希望嘅，同我哋讲声，我哋而家都真系好需要，不感觉到绝望，不感觉到踌躇，靠你啦。 咁我唯有起翻另外一首唔系我年代嘅歌去回应你啦。人生满希望，喂，希望自己揾出嚟噶，我哋一样可以有希望噶。香港咧，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啦，就有多咗两宗嘅呢个本地确诊嘅个案。咁我谂大家见到啊、听到嘅时候咧，都真系会几多担心啊！点解你要翻嚟揾我哋啊？咁样，但系阿祖今日想讲嘅系，我估大家呢一个担心咧，可能需要更加大啊！因为咧，虽然咧就全球继续嗰个疫情咧，其实真系冇乜点样减慢落嚟噶。但譬如巴西啦、英国啦，呢两个咧都系呢个病例啊排得好高嘅国家啦吓。佢哋就喺上个星期嘅时候咧，就宣布啊，嗰啲乜嘢酒吧啊、餐厅啊可以重开。虽然咧就有讲到明啊，有一定嘅社交距离咧需要去遵守嘅。嗱，我哋讲下呢一排大家都即系闹哄哄嘅，大家成日都讲到佢嘅英国啦，系咪？有人会谂会唔会攞住本 BN 都就移民过去咧？但我哋不如首先睇下嗰边嘅人咧，面对住啊佢哋嘅酒吧、餐厅重开嘅时候系点样去处理啊？有记者朋友咧就跟住一啲嘅警员啊，因为佢哋咧就喺呢个酒吧嘅区域度巡逻咁样嘅。得出嘅结论咧，唔系记者讲，系 警方講嘅，佢哋就係話：，係啦，我哋可以話佢哋形容係 crystal clear， 即係好似水晶一樣咁清澈啦。就講緊咩咧？我哋講緊嘅呢一個社交距離係冇人遵守噶。酒吧開翻之後啦，佢哋話咧係不停就有好大量嘅朋友咧，就係、是、當然啦，冇戴口罩啦，就飲酒啦，飲醉酒啦。因為尤其是咧就係飲醉咗嘅朋友啊，根本就係冇人啊聆聽住嗰個社交距離嘅。咁啊，佢哋都會話其實都有幾多擔心啊，因為講緊咧喺英國嗰邊咧，其實而家每一個星期啊，依然係有兩萬宗嘅確診個案，大約有1000人咧係會離世嘅，因為呢一個疾病嘅話，咁你諗到啦。其实真系未完全控制嘅，但系喺佢哋呢一个叫做 Super Saturday 咧，即系超级星期六啊，大家觉得哇放监啦，我哋可以出去饮酒啦。佢哋咧系不论喺嘅营业额上面啦，卖咗嘅酒嘅数目上面啦，全部都破咗一个纪录嘅。而喺西班牙嗰边咧，虽然本身咧之前有一啲嘅城市就解封咗嘅。但是另外一個原因呢，就是因為他們解封了之後呢，就有很多英國的朋友就去了這個西班牙度旅遊，搞到呢他們已經有兩個地區宣布要再度封鎖了。所以我想這一場疫症呢應該都還會繼續延續下去，好像一場世界大戰的。其實因為世界各地呢都有不同的確診的情況，好難做到即係全球即係手牽手地球大合唱咁樣，大家都要一齊有一定嘅標準。你諗下，如果好似我哋香港咁，我哋做得比較嚴密嘅，咁啊個情況都容易受控啦。但係好似睇到報道，真係覺得英國嘅朋友有少少豬隊友嘅感覺嘅，係啊，佢哋好似真係好 easy， 好冇所謂咁樣。唉，咁究竟呢一场疫情几时先至可以完结？大家几时可以飞呢？肯定系有得飞，我都真系唔够胆飞英国先啦。风头火势，英国就你老家嚟噶啦，系咪？见到佢哋咁样嘅情况，会唔会都觉得好心痛？本身我知道咧，我呢位拍档咧有想去过一过去英国啊，探下英女王啊呢一个嘅计划噶，系咪而家都已经真系唔使谂咧？桂花田。 虽然咧，佢就话咧，而家 welcome 大家嚟英国啊，唔使再隔离嗰14日啦。但系，我谂审慎起见咧，好多人都应该未必会去到啦。但系欧洲人我唔知啊，可能佢哋喺度，哇，可以去到呢度，我去咯，我飞啦咁样。唉，都系小心啲好，系稳阵啲，健康好紧要噶。上个礼拜咧停课不停学咧，我哋分享咗咧一年咧12个月啊嘅一号咧，每逢一号系嗰啲咩日子啦？啊，好似咧每日咧都系有一个值得注意嘅日子嚟嘅。啊，喺5月28号咧系原来咧系叫做世界月经卫生日啦。咁呢个日子咧真系都值得去关心啊，同埋关注嘅，因为所有嘅男人，你哋应该都会接触到女性啊，系咪？成日都话，哎呀，每个月嗰几日你唔好惹我啊咁。联合国人口基金计算过女性一生人是会经历2535次的月经的，计埋佢每次有5日的过程期的时候，总共你的人生是有7年的时间 是要有这个很不方便的日子的。在英国有卫生用品公司就访问了当地2000个18至55岁的女士，就问他们每月用多少钱来去买这个卫生用品，他们说都大概用100元左右。可悲的是有60%的受访者咧，因为咧要买呢啲叫做必需用品咧，卫生用品咧，而要节省其他嘅开支先至买得到。咁啊，而另一个机构咧就访问咗1000个14岁至21岁嘅女仔啦，咁有15% 都话啦，难以负担咧去买呢个卫生用品嘅，有14% 就同我仔咧，少女啦，系啦，都话因为咧经济问题咧而要问朋友借嘅。咁啊，除咗英国之外咧，美国嘅妇产科学期刊咧，都喺2月发咗一个研究报告啊，就发现咧，佢哋喺一个叫做密苏里州一个城市啦，里面当中180几个嘅低收入女性之中咧，有大半啊，系过咗半嘅，系有大半嘅受访者咧，佢话咧喺前一年里面咧系买唔起呢个卫生用品嘅，有21% 咧都话系当买呢啲女性用品嘅时候咧，都系感到吃力嘅。 唔好以为咧佢哋系冇钱买啫，咁政府帮下手就得啦。如果政府同埋一啲机构咧早啲帮呢啲女性受咧，咁就好啦。因为咧佢哋咧受到呢个叫做月经贫穷啊嘅困扰咧，好多女性除咗喺经济上问题出现之外咧，佢哋就算有用，佢都会因为我要悭住用而少换咗嘅。咁而少换咗咁又点啊？唉，系啦，作为女性你就知啦。好大機會會感染一啲病菌嘅，係因為都係一啲係衞生問題啦。咁而有啲咧係會因為咁樣咧，而我索性唔出街啦，唔翻學啦。因為過去日子咧，因為佢哋唔因為冇得用啊嘛，或者係買唔起啊嘛，咁樣所以佢哋翻學啦，同埋正常嘅生活咧都冇嘅。咁而一啲基層嘅女性咧，甚至乎佢哋會用一啲抹布啦。一啲用过嘅衫啦，即系旧衫啦，或者曾几试过咧，系攞一啲免费嘅 BB 嘅嗰啲叫尿片啦，系啦，咁嚟去用嘅，咁所以咧，即系系咯，即系一女性卫生用品啊嘛，因为佢哋真系买唔起钱嘅，咁佢即系世界各地咧有啲机构就话啦，喂，咁样唔掂当嘅呢啲。会令到女性咧好冇尊严嘅，所以咧有机构咧就整咗一个咧就系呼吁啊，响应咧希望咧即系大家去捐钱，系咧希望咧为一啲女性咧即系低收入嘅女性家庭咧去提供呢个免费卫生用品俾佢用嘅，希望系啦，即系呢个女性嘅必需用品嚟嘅，希望大家都系有咁嘅能力，如果冇能力嘅政府或者一啲慈善机构帮佢哋手，希望都可以攞翻一堆佢哋真系必需品嘅必需品，可以俾佢哋可以安心咁使用啦。 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也喜欢唱，我们的声音，我们是春天的花。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细眼仔。 早晨，瘦眼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啊，你哋两个早晨。 哎呀，我哋今日咧想上中文堂，咁但系咧呢、這个中文堂咧系上次阿肥妹仔咧佢呃咗我咧有张字条， 咩啊？ 佢话有好多个字咧，佢好想介绍俾大家听啊。不过咧佢话佢就挂住食零食，佢睇唔晒。 哦，咁你话俾我哋知啊，咁样。 系啊，好得意嘅，因为咧我会发现咁几时用嗰、那个，几时用嗰、那个，我唔记得。 是啊，因为呢嗱佢讲咗一个例子嘅，譬如佢话呢究竟呢一周呢周而复始个周呢，究竟譬如话有时有餐厅仔、 啊、 有时又冇餐厅仔喎、 啊。即係嗰个结婚周年个周年呢，係究竟係姓周个周一定係有餐厅仔个周喎、啊。 有陣时呢、啊、我就会见到係有餐厅仔嗰个囉。 係。 係咪一个先至啱，一个唔啱，定其实两个系通用㗎，我想问下。 嗱，咁我哋呢就要先由呢好耐好耐以前个古仔呢讲起啦、 啊。有一隻白兔。 係啦、 啊。同只乌龟比赛。 同呢个故事系无关咁样，咁好啦，点解咧？佢话有啲中文字咧，譬如我哋就用呢个周字嚟做例子啦。 好啊， 点解咧？有阵时佢会有一个边咧，即系餐厅仔，有阵时又会冇咧。咁原来就咁样嘅。我哋而家咧写字就好方便啦。但以前古人咧最早系点样写字噶？ 用黑字嘅， 系啦， 黑喺嗰啲 石头啊，或者系 上面度 啊，或者 石头啦，或者竹简啦。咁佢话啦，你谂下。俾你用呢个方法写字， 我净系会写个一字咯， 冇错啦， 即系一个笔画已经觉得好多啊，你明白？ 所以咧，佢用呢个嚟做一个例子咧，佢话俾你听，呢、這个文字嘅演变咧，一定系咧由简就变繁嘅、 啊，即系嗰个就咁一个姓周嘅周就系简笔字， 唔系 原本 最早嘅 呢个字就系母餐艇仔，净系咧姓周嗰个周字 啦。嗰、 那 个古人咧都好正常噶嘛，即系连精学懒咧。喂，如果呢一个字就已经可以解释晒所有嘢咧，咁你唔会再丢多两笔落去画餐艇仔噶嘛？ 咁点解后来要加个餐艇仔落去啊？ 系啦，嗱，佢话因为开头咧呢个周同埋呢个餐厅嘅周咧，基本上咧你可以话佢系由演变通用嘅。佢话喺大部分咧有九成嘅情况之下咧，佢哋两个捞乱用都不能够话错嘅。嗱，如果你俾人话错咧，你只能够话、喂，我哋呢边嘅机构约定俗成咧，我哋系咁样用。佢话如果你严格嚟讲咧， 我哋都习惯咗会用餐艇仔嘅。 系啦，咁佢话咧好多时候都系相通嘅。譬如咧，有边啲咧就真系完全唔可以。我哋不如先讲完全唔可以啦。譬如咧，如果你 系 想讲咧，姓周嘅系唔得啦。 系 啦，朝代又唔得啦。譬如如果你话咧，佢做事好周密、好周全啊， 系可以餐艇仔， 就唔可以餐团仔添，就差唔到噶啦。譬如如果你想话咧救济咧，佢话咧都系要用咧就冇餐艇仔个周嘅。咁但系咧，有边啲咧？佢话调翻 救济两个字， 周济啊，即系周济啊。 你头先讲咗救济啊， 因为个意思即系，意思即系咁样。系啦，咁咧，但系佢话咧，有咩地方咧会系相通嘅咧？譬如如果你话咧一年，原来佢话满一年咧，佢就话咧嗰个周年咧，有啲人就会用餐艇，有啲人就会冇餐艇都得嘅咁样。 系啊， 但系如果咧你要去到一个礼拜一次嗰啲咧？佢就一定要用餐艇噶咯， 即系每一星期一周嗰种咧，仲要有餐艇仔嘅。 系 啊， 嗰、 那 个一周就一定要有餐艇仔。 系啊，咁譬如如果你话咧，众所周知嗰个周咧，佢话又系两个都通用嘅。 哦， 如果你话咧，我周身唔聚财咧， 系 冇 餐 艇 仔 嘅， 又系两个都通嘅， 两、个都通。 系啊， 寿恩企喺你后面，下个礼拜 根本就系寿恩球。 唔系啊。 系啊， 我唔系啊， 系啊，佢改咗噶啦， 我改咗，我大个仔会变声噶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自32个国家嘅239位科学家发表公开信，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更新防疫建议，表示新型肺炎病毒会透过飞沫喺室内透过空气传播。專家認為，無論是經由打乞嗤產生的大飛沫空氣傳播，亦或是較少的微粒漂浮，新型冠狀病毒都是經由空氣傳播吸入之後會感染。不過，世衛早前說，病毒經由空氣傳播的證據不具說服力。報導引述世衛感染防控技術負責人表示，世卫认为病毒可以透过空气传播，但是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08点，是升639点，总成交金额937亿7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1点，升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73点，升34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8，升4.75；腾讯控股$521，跌3.5；中国平安85.4，升4.3；阿里巴巴$226，升5.2；小米集团$14.96，升7；吉利汽车$15.3，升1.16。华夏沪深300是报51.74，升1.94；中国人寿19.38，升1.74；美团点评190.3，跌1.4； 盈富基金26.64，升7.2。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英磅9.677，瑞士法郎8.217，澳元5.393，加元5.724，新西蘭元5.076，歐元8.7407。每百日元對港元7.19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08。日經平均指數報22,612點，升306點。港金現價報16,420元，係升3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73.48美元，賣出1,774.2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噶。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磡同红隧方向近住卫理道啦，桥面嘅快线有意外，咁而家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回红隧方向，刚才讲了近卫理道有意外，所以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去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凤凰角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挤塞，龙尾在欣业街。荃湾的沙咀道由于爆水管，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一带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西水街桥面方向中环、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葵涌道马嘉烈荃湾。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加士居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啦，近住灯打士街。咁再讲多次，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同埋红隧方向，近住卫理道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封路重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周末有情人玩得好认真。 崔杰彤同你玩个游戏啊！ 唔好啦，思芬。 二拣一，唔准谂，即刻答。拍拖拣圈外人定圈内人？ 圈。 都话唔准谂咯。 我认真答啊嘛。 平时我哋爱情读心思嘉宾唔认真咩？佢哋谂得好快噶噃。 不过讲到认真都唔及我哋嘅听众，因为佢哋逢星期六晚10至12都会听神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啊嘛。 嗯，咁你答得未咧？ 我是 Lace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有奖问答，坐港铁听音乐睇手机要点样调校音量？ Sir， 要尽量校细音量，唔好嘈到其他乘客。 特别系听 Give Me Five， 细细声都已经好好听。Sir， 最弊你哋讲嘢好大声咧，咪一样嘈到其他人。啲礼物没收，留俾听众。 各位想玩游戏赢礼品嘅二台听众，逢星期一就要留意住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啦。 今期嘅有礼节目系 Give me five。 小姐，又是你啊，又要兜几多个圈啊？ 你认得我啊？ 其实你可以上网重温风骚噶。 哦，是咩？ 诶、hey, ，你睇下，一揿咁咪听到咯。 啊，系、啊，真系听得翻、啊。 嗱、啊，小姐，咁今日你要去边呢？ 诶、你兜到我重播都听完为止就得噶啦。 救命啊！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热辣辣咁晒住你㗎，晒到气温相对湿度 69%。 嚟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点啊？攞到未？攞到未？攞到未？ 未啊？ 你未 啊？我都唔知。 我冇睇， 你未知。 系啊， 因为我打簿仔。 佢应该有通知㗎嗬？ 唔系，最新嘅消息系大家都睇唔到。 哎呀，点解啊？ 嗱，因为就系话说系今日嘅，即之前政府咧都讲啦，哎呀好开心啊，全民关注你10,000元嘅现金派发咧。 提早提早。 最早电子登记嘅市民咧，今日起开始咧就可以收到钱嘅。咁但我见而家咧喺面书啊各方面，甚至乎咧喺我哋个 page 里面咧，亦都有一啲嘅听众话：喂，系咪唔同银行啊？佢哋嗰个网上理财嗰个 page 咧，都好似单单几咁样。 系啊， 我自己嘅经验咧就系咁样嘅。我今朝8:00嗰陣時，即係就知道，今日喎 check 下收到未先咁樣咧，我就用我手機嗰、那個銀行個 apps 啦，我係可以入到去嘅，但我見我係未有嘅，跟住到我翻到嚟電台咧9:30嗰陣時，我就再 check 過，但嗰陣時你已經覺得有少少怪異噶啦， 我入唔到 啊，你都入唔到， 佢話 我系統進行緊更新啊， 可能就係咁樣啦，因為你咪要入幾樣嘢嘅，譬如你嘅 username 啦，又有唔同嘅密碼啦，驗證嘅問題咁樣嘅。平時咧係唔係咁嘅？你入完一個就即刻好順咁樣咧，就入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咁樣。佢已經我入第一個入咗個名之後咧，已經喺度轉咗好耐。 一頭撈咁嚇，以為 WiFi 有事啦，係咪？再攞埋自己嗰個數據， 乜都用曬。 跟住就再試過之後咧，佢就彈咗去，都係話咧，佢哋而家嗰啲有線路有問題啊，佢哋嘅網絡有問題啊。咁所以咧，到呢一刻咧，我都係唔能夠啊入到去。 睇到自己嗰10,000元究竟有？冇入到去你户口度， 我唔知道。 哎呀，系你嘅，系你噶啦。 冇错，佢又走唔甩嘅。 使乜咁担心咧？系咪？ 我完全都唔知道。我哋听众有个即刻话佢今日收到10,000。 佢就 check 到啦。 系啊，有个轻轻咧，佢就话：喂，我今日收到10,000，即刻弹咗俾我哋咁样。 因为咧就咁讲啦，系咪啊？首批登记咗咧，佢话430,000人先收钱。 有几个都收到啊？系咁喺我哋个系啊啊 Eileen 系咪？另外一个咧。都唔係 E L I A N 點讀啊 ？Eileen 啊，佢都話我係啊 ，Eileen 啊，好啦，都收到10,000啊，佢話佢入咗冇問題喎，咁樣哎呀， 喂，但係 Teddy 就同我哋講，佢咧就係中銀嗰邊嘅，佢就話咧嗰個網站咧就顯示交易繁忙，請稍後再辦理咁樣，即係暫時咧佢嗰個帳户嘅開放咧就唔知嘅。我不停有朋友話俾我哋知啊，有人就係用同我一樣咧係用匯豐嘅，就話收到。 咦，我入唔到嘅，有個恆生咯，阿山神就恆生，佢9:30嘅時候已經 check 到啦，收到啦咁樣啊，真係。 咁當然祝大家好運啦，係 啊，冇 OK 嘅，我都信佢走唔到 嘅，係嘅，係嘅。 因为咁样心安啲嘅，始终袋喺自己嘅袋度啊嘛， 同埋讲紧咧，都好似话有500,000+人申请咗啦嘛， 冇错， 咁嗰个数目都巨噶， 巨啊，同埋有好多人等佢救命啊，记唔记得上次我哋话咧，有啲即系身受骗案之苦嗰啲咧，直情系要攞过嚟填数啊，真系惨绝人寰，真系。 但系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咧，就开始喺度谂紧点样可以去吸你个10,000元，就攞嚟去消费。因为今日咧，我见到几多唔同嘅报章咧，都可能系大字标题，除咗咧就系讲紧呢10,000元嘅現金派發之餘，亦都講緊啊，究竟大家呢一排咧，如果要消費嘅話，究竟有啲乜嘢筍嘢大家可以吸納啊？其中呢一個咧，我都覺得犀利噶。佢話咧嗱，有琴日就呢個香港餐飲業聯會嗰邊咧就話咧。 原来在下个礼拜开始呢，就有超过1000间的食肆会联合推出一个七折大优惠。 哦，七折啊， 七折都几大啊。 咩啊，但其实而家都好多地方都有呢个字头啦。 即係做緊减价咁 咪咪。睇埋佢先，睇埋佢咁先。 另外有一个飲食集团呢，佢哋就会喺逢五六日做返1元嘅推广。 又系嗰啲啊， 嗱，1元今次就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唔系1元鸡啦，今次有1元嘅大蝦碌。 哦， 即 系 煎 虾 嗰啲咁样。另外咧，呢个我真系未听过。 系鲍鱼，鲍鱼，鲍鱼。 啊，冇鲍鱼，但系有石斑。 哦，石斑。 蝴蝶蒸石斑。 蝴蝶啊， 系啦，我睇咗两个版本，佢都系写住 叫 蝴 蝶 蒸 石 斑。 啊，权威，权威，权威，施拉田。 唔会唔会系将条石斑咁样即系片上飞？ 对 边 系 系 啊，我都觉得似啦。 飞啊 飞啊咁。咁其实系咪即系只不过系半条鱼啊？ 唔系，都系一条，即系帮佢唔系成条搭喺度蒸，就系帮你汤汤咁，跟住两边飞过。 1元。 唔、 哦、1元有石斑、 啊， 跟住仲有沙姜走地鸡都系1元嘅， 系。 而另外有另外一个集团咧，佢哋就我谂应该系乳鸽啊，佢系1元嘅鸽，叫1元鸽， 1元鸽哦， 系啦， 唔 知系咪乳 鸽 啦， 应该系乳鸽噶啦， 应该系啦。 所以见到咧好多唔同嘅餐厅就做紧呢啲啦，商场都系嗱。佢就咁寫嘅，呢度有一個品牌嘅商場咧，總共有五個商場嘅夾埋，就是、有個集團嚟嘅。 係， 佢哋話咧，由下個禮拜一起至到10月4日期間咧，總共會送出30000份嘅豐富獎品，同埋近200万元嘅購物飲食嘅現金券，總值超過300万。 哇！犀利喎呢個。 我自己咧就冇喺呢一度買嘢咧，但我上個星期咧我就去咗一個時代嘅廣場嗰度咧就 好敏感喎，而家去嗰度小心啲啊！你唔好幫襯，唔係你幫襯好啦，你唔好。 我只不過喺時代門內再聚啫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啊 係 啊！ 咁總之咧， 唔好用光顧啊，千祈唔好。 係啊，光管都唔好啊，話俾你知。所以咧就入去就食嘢啦。佢哋嗰度咧都做緊一個幾大嘅優惠，我諗咧即係其實大部分商場都做緊㗎啦。但我感受咗嗰個係點樣嘅咧？我哋就一班人食饭啦，就食咗超过1600元。佢哋原来咧就用800元嚟做一个单位嘅。你每食够800元嘅话，讲紧食肆啊吓，你就可以得到100元嘅美食礼券同埋200元嘅购物礼券。 哇，即系300元噶啦，即系每800元有300元嘅呢啲。 或者200元，总之嗱，我惊我讲错，但起码有200元 OK 咁样。咁总之咧，我总共而家屋企咧就有300多元嘅呢啲現金券，咁我幾時可以使咧？譬如美食券嗰啲咧，就係我下次去到佢哋一啲嘅指定嘅商鋪啦。但其實嗰啲指定嘅餐廳都多㗎，咁我特別哇睇曬啲條文啦，想用翻啲錢啊嘛。你就係咁嘅，譬如我下一次去到嗰個商場嘅一啲嘅食肆度食飯嘅時候咧，我食夠100元，我就可以用一張50元嘅現金 coupon。 哇，即係半價。 未講完，如果我食咗200元嘅話，我就可以用2張，即係唔係一次一陣時，唔係用一張噶，你要多啲嘅話，你可以累積上去。我估咧，即係喺呢個疫情，希望係之後啦嚇。我哋即係有唔同嘅商場啊、餐廳啊，提供緊更加多嘅優惠咧。作為我哋風騷英明嘅消費者，真係要特別留意啊！ 係啱啊！啊，不過嘅好擔心大家，可能之前咧就已經 冇錢啦，已經 使用咗嗰10000元，因為佢知道實有噶嘛，可能到而家已經用曬咯。 唔緊要啊，唔怕10000咯。 哦， 隔離嗰個未用咪得咯，問佢借咯。反正我哋都未收到 ，keep 住 keep 住 keep 住樂觀精神啊！嚟緊噶啦，嚟緊噶啦。 人只会抽烟的人无法生存，而玩笑总开得太大，人大了亦开始会坏。嘴里一句 baby， 心里一个 honey， 无法释怀。你的他一手拥两半，其实这是什么心态？在这高曲中快与慢。某些声音穿越手指间，遇上今生的他太傲慢，花星星我亦太孤单。好几天无阳光照耀，这些都不紧要，梦太少，娃娃不得志太多，忽略心跳，期望有天能和心仪的人相恋，这些心愿一直不落空，几年都很好。 些悲哀中也不必惯，就怕今生的他太冷淡，想找别个也太简单。好几天无阳光照耀，这些都不紧要，梦太少，往屈不得志太多，不良心跳，期望有天能和心仪的人相恋，这些 有梦就不得了，佢哋系乐恩姊妹啊，系啊，有梦就很好了。 系啊，即 系 有梦就很好了， 系啊， 真系 最少瞓得着先有梦啊，系咪先？ 我都系， 两样都好啊， 瞓唔着真系 几系啊，乐恩姊妹 ，OK。 喂，琴日咧我做咗一啲咧，我咁头女好似冇试过做嘅一件事， 系咩？ 好似冇试过， 冇理由噶。 你做咗啲乜嘢啊？你对唔对得住阿华？ 系咩事啊？ 系我应该都冇， 真系 未试过， 系啊，你着三点式啊喺屋企。 诶，使乜一定要着三点式啫？ 好彩咯，咪就系、是、系啊！ 冇讲呢啲咧，有画面啊，得唔得？ 我冇 啊， 我 你 啊， 系 点知你想做咩啫？哎呀！ 琴日诶，去跟咗一个姐姐啦，就一齐去咧就睇楼啊！ 你跟咗个姐姐嘅意思，你工人姐姐？ 唔系，我一个好好嘅，即系阿家姐嘅朋友，咁我都叫佢姐姐噶嘛，系咯。 同个朋友去睇楼啫， 睇楼睇楼已经系你人生嘅创举嚟噶啦。 真系冇，我谂我印象中好似冇试过。 哦，我明，佢每次都系睇地皮嘅，好少睇谂下 地皮嗰啲我睇噶，佢凭咩啊？咁啊，跟住， 我睇个岛啊，我睇个岛啊，真系。 咁有啲咩开心大发现啊？ 边区啊？有冇话？ 喺咧，即系中大对 港嗰边， 系中大对住嗰个海边嗰扎咁样。 O K O K， 即系科学园嗰边啊。 系啊。 跟住咧，即系去到嗰度睇。 啊， 系啊。即系新楼嚟，现楼嚟嘅。 啊，系喎，系啊。 系示范单位嗰啲嚟噶啦。 系啦。 我示范单位都有得睇过，因为有啲咧，佢话有啲楼盘咧系冇得 未起好嘅， 冇得起紧嘅，系啦，咁就睇嗰啲真系嘅假嗰啲示即系示范单位啦，咁样。 系系系。 咁跟住咧，有一啲咧就去咗啲真嘅 现成有 嘅。我而家好惊佢会讲啲咩出嚟啊！当佢系第人生第一次睇楼咧，我惊佢同我讲话：，哇，里边原来真系好真嘅，里边有家私咧，好靓嘅，你哋知唔知噶？ 唔系。 咁啊，大件事啦！ 我即系睇到咧，原来真系唔同嘅地产公司系真有唔同嘅分别嘅。 喺个咩用料定系咩方面先？ 设计啦，嗰个叫做 嗰个唔系地产公司，发展商。 发展商咯，地产系咯， 地产代理啫嗰 个。啊，唔系啊，即系地产我讲紧。 佢讲紧系个 layout 系点样嘅？ 即系用料啦，用嘅嗰啲佢即系咪而家好多时啲新楼都系配晒嗰啲嘅冷气啊、雪柜嗰啲嘅，啲品牌嗰啲牌子咧 都 真系好 冇得讲嘅，呢个价钱都可能 唔系，对唔住。 是什麼呢？ 價錢不是差不多的，不是價錢不是差很遠的，說的都可能100萬之內這樣計算。不 是差很遠的，100萬都如果是。 是啊。 不要緊了，請 他 了。 真的打開你的，現在原來有些叫做那些叫做樓盤，他會這樣的。信箱啦，即大家知大廈信箱，大家都要拿條信箱鎖匙的嘛。 是。 跟住 我哋真係好緊張咧，唔知道你會講啲咩出嚟啊！ 俾多啲支持 嚟， 咁 啊！ 我而家而家咪等緊張啦，聽鬼故嚟啊！而家真係 而家咧，佢啲系統咧，佢話好方便噶啦，只要咧大家咧，即係佢話唔需要有信箱鎖匙噶，只要咧你有一個嘅叫做電話咧，有智能電話啦， 係 啦，咁就可以咧，會嗰個信箱會自動彈出去門出嚟咧，就俾你去攞信。 哦，即係你攞電話嘟佢 QR code 嗰啲 friend 啊， 係啊係啦， 哦 OK 呢個新 係啊，咁啊就譬如咧平時啲人咧去訪客咧，咁跟住佢咪要嚟揾你，哎呀啊七樓十三號室啊，周生啊，你係咪喺度住啊？ 冇錯， 有朋友嚟揾你啊，咁啊即係左撳右撳啊，電話不停響噶嘛。佢而家咧，佢啲系統可以咧，又去到個 QR code 咧，只要你 send 個 QR code 話， 哦好喎呢個， 即 係 你本身諗住去探下豪仔，豪、 啊、 仔就之前 send 咗個 QR code 俾你， 跟住咧我就可以對住大廈保安啊，嗱我有啊，係嘟一嘟咧，咁佢就可以解鎖，即係話你 係 confirm 咗呢一個人係俾你上去到訪。 我補充一句啊，我頭先先同我哋幾個拍檔講咧，我話而家要入大學校園咧，你唔係好似一年前自出自入噶嘛？而家咧全部門口有個 secure， 你唔係有學生證又唔入得去噶嘛？咁我最近咧，因為又要入去校園裏邊做啲嘢咧，咁我就問佢我點樣可以入嚟？如果我唔係叫你帶嘅話，佢話你只要咧講定你邊日邊時嚟咧，申請定個 QR code。同你头先讲一模一样，咁咧佢就 send 咗俾我啦，我就攞住部手机咧，即系话如果我两日后我去咧，我就攞住呢个，喂阿 Sir， 系、哎、我有根据啊， 系啊，咁啊多多你啦，咁样， 即系原来都系咁，唔系，但呢个方便， 系啊，我都系觉得方便， 即系又唔使俾人当系白撞，又唔使等嚟等去 ，OK 真系， 即系成日觉得咧，你去系俾人白撞咧，觉得 系 要有一啲嘅面色系要受噶、 啊， 我觉得 好惨， 我唔明点解，我觉得嚟探朋友，即系你问完，你有即系佢有少少凶我嘅感觉噶，觉得即系咩啊？搵边个啊？几多楼啊？ 系啦， 即系嗰啲咁样 咧。系啊，呢个好好，我觉得呢个 咁样。 其实即系等于将你嗰个住户卡咧，好似发多张俾你咯。 系， 不过佢就可能系一次性 OK 喎。 一定系一次性嘅。 咁仲有咧，仲有咧。 系啊，咁咧又见到咧啲单位，哇！嗰啲奇迹真系奇到咧。 系系系。三千八个， 好细定系咩啊？ 好细得紧要。阿乐乐咧，即系跟埋一齐去嘛。阿乐乐，妈咪啊。咁样嘅， 即系佢两只手摊开扮 Titanic 嗰个姿势已经唔得啦。 佢只只系指尖到唔到一只手掌咯。 哦，即系曲住嘅。 呢个系边一个屋企嘅边一个部分先？ 房系啊， 一间房就两只手唔使伸直，已经系咁阔啦。 系啊，即系话平时啲报纸啊、媒体喺度讲嗰啲奇迹咧，我真系见到一啲好奇嘅奇迹咯。咁另外咧，原来咧佢哋话有啲叫做压。其實有啲位咧硬好多位嘅，咁咧佢就為咗，因為佢近吐露港嘛，咁跟住咧咪好就會有嘈聲啦。咁但係佢又唔想你長期開冷氣，咁你估佢有一道咧超勁厚嘅雙層玻璃門咯，即係佢有露出嚟嘅， 隔咗個聲嘅。 係啦，但係佢又唔會密封喎，因為咧又唔希望你成日長期開冷氣咧。但係嗰個窗咧，嗱，總之佢咧係向住露台咧，佢有隻玻璃門咧係實嘅，即係因為要你開冷氣唔會走啊嘛。但係如果你唔想開冷氣啊，但又唔想咁嘈咧，佢有對好厚嘅，哇，好似閘咁樣咧，好厚嘅玻璃門咧嚟擋一擋，係燙嘅。 OK， 燙一燙住咧，等你隔聲啦，同埋但係又有罅嘅，因為等你可以有空氣入啊嘛。我话呢个佢间间房啊，同埋个厅都有。 系， 我想话俾你听， 因为佢有露台啊嘛，系嘛， 系啊， 系咯， 佢压咗好多位， 因为厚啊嘛， 同埋两层门咯，即系，而家原本就系即系玻璃门，另外一个咧就 系 半玻璃，就攞嚟就系等空气流通，但又可以隔到声嘅。 有冇需要？你觉得实际上 咁嘈啊？本身 佢唔系佢唔话俾我听，我都唔知佢个功能做咩。我话点解呢度闩咗门，但系有条罅嘅咧？咁样佢就话我听，系我嚟隔声噶。 咁佢哋都系秒嘴噶啦。是不是 我不知道。 是不 是我就很秒嘴，我已经间单位已经是很小 了。多大到啊你看那个 其实看个单位是五百几、六百几、九百几、一千 多。五百几就 是。算很小的，如果我就这样听的话。 五百几是建筑啊 实用。 实用面积。五百尺咁算小的了。 五百零尺其实。 不是就不算小咯。 对咯不算小咯。 但是很亚位，因为他很多。 因为他是不是间了三间房啊 是的。 如果他呢即有时那些奇迹都要找自己适合哪些的。 真的奇迹嘅。 如果你两间房嘅话咧，可能已经有好大嘅分别噶啦。 我只系想话咧，我亦都见过啲 studio flat 嗰啲咧，两个人住同嗰啲五百几七，两个人住都够啦。如果你一家三口咧，对唔住啦，你一定唔够住。 所以有啲人而家最近睇楼咧，如果一家四口咧，就发现个银码，如果你唔够大咧，你就冇乜好嘅单位俾你住咁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前年二月在粉岭公路追截一架涉嫌高速行驶的七人车时，怀疑以市民的车辆作为人肉路障，导致五车相撞，七人车司机和男乘客身亡，路障车司机亦都被撞至脑出血。死因庭早上颁下裁决，裁定意外中两名死者死于意外。死因庭又提出多项建议，包括不应该假设警员熟悉或者是记得警察通例，或者在内联网、 翻阅通例，并且是举办训练日，使警员重温内容。法庭要求警方三个月内书面提交采取了什么措施执行有关建议。警方代表在庭上就提出需要时间六个月。本港再出现本地确诊新型肺炎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是预期之内，凸显政府没有认真处理检疫措施漏洞，零星个案可能陆续出现。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很大机会是由外国返港人士将病毒带入社区，又指由三月至今有豁免人士没有接受化验，家居检疫可导致病毒零距离产生隐形传播链。其中一宗未知道感染源头的个案患者分别在两间食肆工作，何柏良估计一定有群组爆发风险，食肆员工以及食客或者有机会中招。他建议当局参考内地和外国设街站收集样本化验。他认为入境人士需要接受检测，样本呈阴性才可以到指定地方隔离，重新在酒店检疫远比家居检疫好。建议政府和业界商讨，例如外佣入境的时候可以先到指定酒店检疫。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史默克说，美国认为港区国安法的问题并非应不应该实施，而是整个立法过程都是由北京处理。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给予香港高度自治，美方认为任何法例包括港区国安法都应该由香港自行立法。史默克出席本台英文节目的时候被问到港区国安法立法之后是否代表一国两制结束的时候说，香港赖以成功全因保持开放和透明度，如果由外界强加又或者是破坏高度自治，都对一国两制带来冲击，认为高度自治继续受损，香港将难以保持竞争力。他对于部分反修例口号被禁制，认为港区国安法侵蚀香港市民的基本自由，制造自我审查气氛，是香港的悲剧。被问到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的期望，史默克说法案正在度进行相关程序，他强调中方有多大程度上要将香港变成内地，美方亦都会作出相对回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72点，升698点，总成交金额111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6点，升1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2点，升4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7.65，升4.4；腾讯控股523.5，跌1蚊；中国平安85.75，升4.65；阿里巴巴225.8，升5蚊；小米集团14.82，升5.6；华夏沪深300系报51.94，升2.14；吉利汽车15.46，升1.3。美团点评190.2，跌1.5；中国人寿19.46，升1.82；盈富基金26.72，升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7，瑞士法郎0.943，加元1.355，人民币7.055。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696。

有单新闻就好鬼 hot 嘅，系关于咧结过婚再嫁，男方嘅父母系咪接受呢？呢对恋情系咪要过几关斩几仗先得呢？除咗女性再嫁有家庭接唔接受，咁男人再娶又 OK 吗？再婚系咪好大问题呢？嗱，今集有几个角色会出现嘅，我哋有请人妻啦、人夫啦、Vio 田啦，仲有姑仔啦、男友啦、老爷奶奶，全部出晒嚟啦！唔该，咁多位。 呀，老公啊， 咦，你呀嘅咁样 呀，你睇下，你睇睇新闻啦， 咩事啊？ 个妈咧好唔中意个仔同埋个离咗婚嘅女人拍拖啊！ 老婆啊，你做咁八卦做乜嘢啫？人哋嗰啲家事啊，理得人啦、啊。 咩八卦啫？你个妹啊，佢咪就离咗婚咯。哎呀，而家咪同个男仔拍拖咯。我惊佢会俾人讲闲话哦。 你啊，听住啊，老婆，你唔好周围同人哋讲添啊。 冇啊， 佢男朋友啊，唔知阿妹系结过婚噶， 吓， 即系知阿妹离咗婚噶。 唔系啊嘛， 系啊， 佢男仔唔知啊。哎呀，死啦！万一，即系我话万一就我哋如果攞唔到10,000蚊就变咗万一，咁你话 万一万字怕万一， 唔系咯？个男仔个妈如果知道咗，会唔会又拆散佢哋噶？惨啦！你阿妹咧又失恋多一次啦。 唔使惊噶，老婆嗱，你唔讲我唔讲，咪冇人知咯。 哎呀，要你同我唔讲真系好难噶，真系。 你啊，小心啲啊，阿妹，结你个婚噶，唔系咁好咁样讲啊， 除非咧，佢哋唔喺香港结婚。如果唔系咧，真系你唔讲俾佢听咧，啲人都会嗰啲咩登记处度一查咧，一起底啊大件事，你而家知好兴噶嘛，又督蓝督黑督白督灰咧，咩颜色都督晒噶， 咁咪咁嘅， 点算啊？ 咪住先，老婆，点解你咁清楚噶？你之前系咪有离过婚噶？ 哎呀，你死佬啊，真系，啲梗噶啦，呢啲就。 我唔知嘅， 梗系冇啦， 我梗系冇 呢啲常识，你唔明啫嘛。我睇娱乐版成日都，人哋又唔知道咩加勒比海啊，又拉斯维加斯， 唔好理人哋娱乐版嗰啲。咁而家阿妹点算啊？我哋话唔话俾阿妹听好啊？ 哎呀，够钟啦，睇电视先啦。 好啊。 啊，如果咧系你啊，你会唔会同我讲出嚟咧？定系继续隐瞒呢？啊，不论你系屋企人讲唔讲好啊，定系当事人你究竟讲唔讲出嚟俾对方知咧吓？ 嘿，老公啊，老公啊， 点啊？ 哎呀，我谂过噶啦， 无端谂紧啲咩啊？ 你为咗个妹好咧，不如你讲俾佢听啦，你等佢有个心理准备啦，好唔好啊？ 唉，老婆。都是你细心啲，真系抵食啊！嗯， 哎呀，唔使啦，哎呀， 不如咧，你帮我同我阿妹讲，喂，女人同女人好倾啲啊嘛， 唔系啊嘛，我哋样样都唔同嘅， 讲啦，老婆，你帮我啦咁， 我着大码，佢着细码嘅， 佢你都系大妈添，点知大码？ 唉，好啦，咁点解我同佢讲之前我要冲凉先嘅，都唔理啦，我冲咗凉先啦吓， 好啊，冲完凉去同阿妹讲啊，咁 点解要咁咧？ 自己讲嗰个人哋讲紧好妈同埋好妈嘛，接住噶嘛，又唔跟嗰个喺又 咁点解要冲个凉先讲啊？你边个嚟噶 ？Vio 田咯，喺又处理嗱呢啲咪叫做关心屋企人咯。哎呀，作为长辈啊，系真系要提醒，唔好就以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讲出嚟啊，以为系多事八卦嘅，你咁谂啊，可能会令一段婚姻啊。终结噶，所以唔好啊！ 咦，大嫂，你找我有事啊？啊，唔系阿哥佢有嘢啊嘛？ 阿妹啊， 咩事啊，大嫂？ 啊，你把声咁似你阿哥嘅， 系咩？ 系啊， 我再叫爹哋啊，咁 好啊， 因为我真仲要做奶奶啊，好复杂啊，好多挑战啊，今日 我系你 咩啊？ 关心你颈 吓。我而家关心我啊，我最近冇乜嘢啊，有工翻，有拍，有拖拍 ，OK 啊？ 哦，正所谓而家冇事，将来有事咧，人哋知道咗就真系好唔 OK 噶呢？ 咩知啲乜嘢啊？咩 OK 啊？数数啊！我唔明你讲乜嘢啊？ 你究竟有冇话俾你男朋友听你离过婚噶？ 喂，嘘，讲咩啊你？ 傻嘅咩？ 做咩啫？ 搞到我分数越嚟越高啊！梗系唔讲啦，讲咗啊，唔得掂嘅数数。 你哎呀，你知唔知啊？你唔讲先至唔得掂啊！ 点解啊？咁而家冇人中意一个啊，已经结过婚离过婚噶嘛？ 咁咪就系咯，你真系唔识，咁你又唔明，咁咩啫？ 咁我都唔知你喺度讲紧咩。 我点知啫？佢要我讲呢句噶嘛？你真系唔识噶。 一句讲完啦，咁究竟点解你要我讲出嚟先？闷一世都好啊！ 阿妹啊！你想下，咦你嚟嘅，咦是、 啊、 我哋一系你嚟嚟嘅， 哎呀老婆唔好讲啊，我仲出嚟讲啊，阿妹啊，你想下，两个人拍拖啊，梗系要坦诚噶啦，你连离过婚咁大件事都唔话俾你男朋友知，咁你点样叫人哋信你啫？ 嗱，你阿哥咧平时讲嘢冇厘冇路嘅，冇句叻嘅，今日终于云巡翻啦。佢呢句讲得好啱噶。 仲有啊，嗱，阿嫂都同你讲啦，你呃得一时，呃唔到去注册噶，因为原来婚姻注册处咧会 check 到啊，你有冇呃过啊？咁啊，唉，冇弯转啦，咁就。 哎，人妻两夫妇又真系讲得几有道理噶，真系过得一关。可唔可以过到第二关呢？吓 ，B B 啊 ，B B， 做咩今日你好似心不在焉咁样嘅？ 唔系啊，我最紧要系谂翻我把声应该系点。 哦，你慢慢谂啦，我买啲嘢食先啦。你有咩事记得话我知喎 ，B B。不过你成日都变声唔紧要啊 ，B B。 唔系啊，嗱 ，B B 啊， 系。 我想讲个秘密俾你知啊， 好啊， 但系我惊你接受唔到啊，但我又好想同你坦白，我总之无论你系咩反应，我都会接受嘅，因为我真系唔想呃你啊 ，B B。 咩事啊 ，B B？ 你咩秘密接受唔到？你唔好吓我啊！你咪话俾我听，你系企喺度屙尿噶嘛？你男人嚟噶？ 我而家好严肃讲紧啲嘢，唔系讲笑，我认真噶。 哦，你个你嗰度系僭建嘅。 边度啊？ 嗰度咯。 头发嗰度。 系啊， 唔 系 啊，我有薄发啫，嗰啲系。 哎呀，咁你吓鬼我咩？你做乜嘢啊？你究竟？嗱，我深呼吸定啦，我等你讲好唔好？我应承你，无论你讲到乜嘢，我都会系天变地变情不变，月亮或是像这一生不变的岁月里。 好好听啊，你唱歌 ，B B。 同你。你分享明天谢谢你讲啦， 要去 VO 啊？ 系咩？ 系啊，睇稿啊， 系 VO 唔可以咁得闲噶嘛？系咪先？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嘅男人，个女人都未讲咩事，佢竟然话我咩都接受，究竟佢系咪真系顶得顺？佢系咪真系接受噶 ？OK 嘅 B B， 多谢你对我咁坦白。 点解你会变咗机械人嘅 ，B B？ 我激动得滞啫， 即系你介唔介意我究竟系结过婚离过婚，同埋唔同你讲啊？ 我完全冇怪过你，我个心仲乜嘢事都冇添。 你好似冇咗心跳咁啊！而家讲紧遗言咁嘅，点解你 B B？ 我冇谂过你结过婚，不过我系唔会介意嘅。呢啲系你哋之前嘅事，你睇下我样系咪一啲都唔介意咧？ 你面如死灰咁啊！你口吐白沫啊！ 我就系唔介意咯。而家你同我一齐开心， 你眼角得流血添啊！ 你而家同我一齐开心咪得咯？ 好啊好啊，我唔理你点讲啊，总之我答咗你，我觉得你答咗我噶啦。多谢你啊 ，baby。 No no no， 最重要一样我未讲嘅。你同你前夫冇任何瓜葛， 冇啊冇啊冇啊， 渊源。冇噶嗬， 粉角汤都冇啊，唔止瓜葛啊， 咁就好啦。 总之你唔嫌弃我， 我一啲都唔嫌弃你。 咪住先，咪住先。 咩啊？ 咁你爹哋同妈咪又点会噶？ 哈哈哈！哎呀，难得过咗男友一关。咁到个老爷奶奶嗰关就真系好难讲啦！如果系传统家庭嘅，又点会中意嗰啲失婚嘅妇人噶？真系好难写落去啊！不如就睇下人哋阿爸阿妈咩反应咯，好冇？ 阿仔，你讲咩话？哼，你过嚟！ 哎呀！你做咩打自己阿妈？我唔俾你打自己噶、 啊。我抌心口啊！死仔吓、啊，你想搵个离过婚入我哋家门唔得？ 唔好话离过婚阿妈，佢系结过婚啫。 结过婚未离过婚咧？如果唔系嘅，结咗婚未离婚，你咪又带佢翻嚟同佢结婚啊？ 咁咪嘅，结过婚啫嘛，有乜问题啫？ 冇问题。 B B 对我好好啊，你知唔知啊？ 点会冇问题啊？如果佢系好啊，就唔会离婚啦。 妈，咁可能系个男人衰咧，好似阿爸咁样啫嘛。 阿爸乜嘢啊？ 阿爸简直你都衰啦。 一个阿爸要出场噶，你唔好咁样讲阿爸。我话俾你知，一个女人啊，离得婚。好似一个人名咁样啊， 欧阳离德芬， 你咁讲人哋个名，唔会净系一方面衰噶仔，阿妈得你一个仔啫。如果你想娶个美貌与智慧并重嘅，梗系好啦。而家你揾个咩啊？翻头架？ 系、哎、老婆。 诶、哎，嗱都话阿老爷。 啊，我又唔系咁样睇喎、 啊， 真系。 死佬啊你个！ 你讲出嚟咧就你啊唔好听噶啦，娶个婚嘅老婆讲就梗系唔好听啦。诶、欸，咁但系个女嘅咧，因为有个结过婚嘅经验。 啊，即系咩？你都要揾个经验多嘅，唔该，知你揾我啦。 唔好吵啦，你揾我。 我吵添而家， 你 我啲面吵啊！ 你揾个结过婚嘅，咁识得做人老婆，我谂梗系会更加珍惜同阿仔之间嘅感情啦。咁你话啦。是不是更加好呢懂得照顾头家、 啊、死佬啊你过嚟啊你过嚟啊。 你又打自己了 咩、哎、我又要抌心口啦死佬。 我不会心痛 的。哎呀你几时变得 咁开放。阿爸你不要这样啦、 哎、 有你阿妈去死啦。 哎呀我讲过的啦你啊不可以娶个翻头架的。 哎呀 姑仔啊你 们又做什么 啊。我好激动啊就有佢冇我你自己揀啦。 哎呀你阿妈这样揀 呀有佢啦死佬啊。 啊哇！人哋阿妈咁激嘅，又唔使因为个女仔而同屋企人闹翻嘅。喂，话晒嗰个一个系你老公，一个系你个仔，咁样真系好唔抵噶嘛？哎，何不唔了解一下个女仔为何你会吓、啊、上一段婚姻失败咗咧？可能唔系你想象中咁差咧。 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表面上可以见到有伤痛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咗带嚟仇恨同破坏，我哋仲得到啲乜嘢？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咗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哇！你今日思潮澎湃，呢个稿写到九啊个角色出晒嚟， 咁啊几好啦！ 演技嘅大挑战嚟俾你知，我由十二岁做到二十二岁， 好啊，系啊，有自虐狂嘅阿妈系咪先？ 但呢一单新闻咧，即系喺呢几个礼拜咧，都即系霸住咗个娱乐版啊！即系一对情侣拍拖啦，如果其中一方咧系曾经离过婚嘅话，究竟长辈容唔容易接受 咧？系不过咧，我头先真系唔知道咧，原来你话冇得瞒咯，即系当你去婚姻登记处嗰度再要登记， 系啊， 即刻就会 check 到 你系。即系单身啦，定系即系已经离过婚咁样噶嘛？ 系 啊， 系啊， 系 啊， 所以唔好走噶。 其实嗱，嗰单娱乐新闻咧，当事人咧就冇谂住瞒嘅， 冇一样晒噶啦。 系啦， 不过就将呢件事情啊，唔系啊，即系有啲可能会隐瞒噶嘛。你即系可能 系咪真系难啲隐瞒咧？嗬？ 但我觉得两个人拍拖好难瞒啩。即系如果真系谂住长期地发展嘅话，即系。咁都瞒到， 系啊，因为特别系你话你拍个拖就可以瞒咗，结个婚嘅话咧，我成日想象到嗰啲好荒谬嘅剧情咧。诶、欸，陈太你又嚟饮茶，陈太，我老公姓王噶，即系嗰啲咁样咧，哎，离咗婚啊咁样嗰啲咧。 唔知呢個世界會有啲人噶嘛？即係我覺得呢啲 situation 係會有嘅咁樣。咁但係問題係而家講緊，好啊，隱唔隱瞞啊，遲早都會曝光。我覺得呢件事，但係真係去到入到人哋男家門咧，可能都真係好似嗰個事件裡面嗰個奶奶，都真係幾激動噶。 仲要喺嗰個事件裡面咧，即係比較諷刺咧，就係嗰個奶奶本身都係有過呢一種嘅經歷噶嘛。 係，佢自己都離過婚嘅。 係啊， 可能咧就呢個就係即係我覺得好吊詭嘅地方啊。 係， 因為佢自己離過。他就会对于离婚这个字有另外的看法，就更加不想那个仔啊，你要结婚那个人可能都是一个离过婚的女士咁样。 系啊，即系等于好似话咧，就系话阿爸细个挨过穷，所以而家就知道话俾你听，你千祈唔好穷。 系啦， 就好笑调翻转咧，阿爸细个都冇饭食噶啦，你是但啦，你读少少书冇所谓就唔会嘅。 真系要过来人的经历咧，可能真系唔系几好受。可能不过如果系大家都系失婚嘅，即系男又系，女又系，咁又 有易啲噶， 系啦， 有易啲噶。 我觉得同讲真真系衰嘅，同次数有关 系。 即系就算大家都系现代人咁样啦，就系都会觉得啊，离婚其实都几普遍嘅。但如果你讲，佢离过几次婚，可能要接受嘅话咧，啲长辈要接受嘢，另外一件事 冇嘢啦。阿玉婆咪八次咯， 系啦，但系 佢外国嗰啲咧，外国嗰啲唔知点解咧，好似话你离过两次婚咁少咋咁 啊？ 系啊，外国唔知点解 四十岁嗰啲女明星咧， 系啊， 已经有过三段婚姻嗰啲， 好多噶， 都几经常出现。 因为佢哋会唔会系从即系叫做话，希望你真系揾到个真系行得埋落去下半生嘅人生啦。如果揾唔到嘅离婚。都冇所谓，可能佢嘅谂法就 嗱咁咧，男女喺离婚上面咧，又真系有好唔公平嘅地方嘅。 我都觉得有， 譬如男人离婚咧，唔知点解你第一句咧，你就话好嘢，恭喜你就重获自由，即系无论你识唔识佢咧，你例牌就讲呢句。咁但系好少， 比较轻松啲， 好少你听到女人离婚咧，你会话啊咪好咯，阿妹恭喜你啦，咁样唔会噶。 嗰啲字眼咧， 失 婚妇人啊，弃妻啊，即系其实 系 好难听嘅嗰啲字。 系啦，嗱你翻头嫁又算啦，但系男嘅唔同。续缘啦，即系成个意思又唔同嘅，真系系啊，正面啲嘅，所以我觉得呢、這个即系你好少听到就话阿女人唔好拣呢个男人啦，佢离过婚嘅，又唔会。 但系事情里面咧，嗰个老爷咧，佢话喂，其实结过婚，佢有个经验，佢知道即系、那個、 你系咪咁谂啊？咁我问， 呢个反而老老实实。我虽然觉得咧，我又唔会好介意佢系冇离过婚，但我又唔会坑呢一样咧，就 系 话因为佢有离过婚，所以佢更加识得点样做人妻子，有两样嘢嚟噶。 即系好似有个唔好嘅经验，佢就吸收咗经验。但有阵时唔系咩都真系要咁 样 去吸收经验。 呢样嘢又冇关系，即系佢唔系负面，但我谂又唔会变咗系话哇离过婚好啊。反而就知道咗呢樣嘢， 唔係即係話欣然去令到隔離嗰個接受啫，因為即係你始終都係嗰兩個仔女係拍拖噶嘛，啱啱先？ 但係有陣時即係明明係拍拖就两个人嘅事啦，你讲到婚姻嘅时候咧，就真系两个家族嘅事啊。 系， 如果你真系讲唔通嗰四大长老嘅话咧，其实呢啲位置都真系几尴尬。 其实有啲似咩咧？你如果知道嗰阵食咧就转职啊，离个职啊嗰啲咧，你都会问噶，点解你咁多份工都做唔长？ 三个月有一份工咁样。 系啦，嗱，你从好嘅角度就阿田头先讲，我都经验丰富，咩行都做晒。但如果你怀疑嘅喂，你间间都做两年三年。 咁即系你个人有问题啊？ 嗱，所以就唔知嘅。不过我哋梗系希望咧呢对主角咧就可以得到佢嘅幸福啦，咁啊，如果其他朋友咧坦诚都系最好嘅。 登现场有深喉唾液样本收集箱，有议员早上到场了解情况，不满当局冇准备足够嘅样本樽。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天禧年代》说，再有本地个案凸显政府没有认真处理检疫措施漏洞，零星个案可能陆续有例。他估计患者分别两间食肆工作，有群组爆发风险。他认为病毒很大机会是由外国返港人士带入社区，由三月至今有获豁免人士没有接受化验，家居检疫可导致病毒零距离产生隐形传播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33点，升860点，总成交金额124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6点，升1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2点，升40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7.75元，升4.5；腾讯控股524.5元，无升跌。中国平安85.5元，升4.4；阿里巴巴225.8元，升5元；小米集团14.92元，升6.6；吉利汽车15.44元，升1.28；华夏沪深300系报51.92元，升2.12；中国人寿19.48元，升1.86；美团点评190.7元，跌1元；盈富基金26.88元，系升9.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684，瑞士法郎8.22，澳元5.399，加元5.723，新西兰元5.079，欧元8.746。每百日元对港元7.1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2677点，升370点。港金现价报16400元，升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2.14美元，卖出1772.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新楼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南园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是香岛道去黄竹坑道方向挤塞啲比较，龙尾排到去蒲苑。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排到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挤塞，龙尾荔枝角收押所职员宿舍对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伟业街去油塘，近住开源道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在黎业街。荃湾的沙咀道有爆水管，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对出一段全线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葵涌道马加烈荃湾和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全新一季 CIBS 节目包罗万有，包括艺术及文化、 维多利亚城。 今日见到的邮政总局已经是属于第四代了。 少数族裔 Gurkha History Makers and Nepalese Origin in Hong Kong， 还有社区人士的自选题目。 点解叫马桶呢？又唔叫猪桶，又唔叫牛桶，偏偏叫马桶呢？咁 社区声音，网上收听，无限精彩。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啦，风速快活人啦，我哋播报个天气先。 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头先咧，我有间新闻咧，我就同阿祖佢哋讲咧，同阿田我就话，喂，即系我终于知道咧，点解外国咧疫情咧好难去即系搞得跌咧，即系原因系好多嘅，譬如你风流火势都讲咗啦，英国嗰度啦， 即系酒吧嗰啲就重开啦，嗰啲所谓嘅社交距离咧，即系好似冇人遵守咁样啊。 嗱，我而家要去一去咧澳洲， 好嚟 呢个五眼联盟之一。呢、这个澳洲咧，佢话咧最近咧佢哋嗰个即系疫症又反复啊，因为咧佢哋上个礼拜咧又增加咗几廿宗啦，一日之内咧单日增幅最多啦。咁啊，本来你都担心噶啦，喂，点解嘅？系咪因为又系同佢哋唔戴口罩或者咩阳光与海滩咧挂住去玩有关咧？ 唔系，佢应该好严谨噶，佢对所有嘢都 理论上就应该系啦，理论上就应该系啦。咁但系咧，但系咧 有个 but 嘅 系啦。咁因为咧真系。佢嗰、那个 衰咩啊？我真系唔明喎、啊。 佢衰咩咧？就系衰佢哋真系太过放荡啦， 系 自由啦， 太过放荡啦，同埋自由啦咁样。 嗱，我嗰啲动物啊， 人啊， 哦， 人系真系讲紧人啊。嗱，发生咩事咧？佢话咧，佢哋咧而家咧就话有一个超级传染者， 系 就可能系佢会带起啦。咁而家佢搞到咧就墨尔本咧西北咧有300万嘅居民咧要进行在家避疫，即系等于佢哋唔出得去啦。 即系因为一班人就令到有30万人 一位超级传染者，点解会咁？点样会咁样掕到条传播链出嚟咧？佢就系咁样嘅。佢話咧，因為而家 演唱會啊，自己 佢話澳洲而家有規定咧，入境嘅國際旅客咧就要喺酒店裏邊隔離14日嘅。 係 咁咧，就係就唔同其他地方，佢咧就唔係用啲軍警咧就去做巡邏嘅。譬如當日咧，我哋咪試過都喺嗰啲度假村度嘅，咁、我哋就會揾警察啦，或者有陣時民安隊咧都會駐守噶嘛。喂，你唔好亂行啊，即係唔好俾進陽村一樣啊嘛，唔好出出入入啊嘛。個澳洲咧，佢就唔同嘅州份咧就用唔同嘅警力嘅，有啲咧就用軍警。咁、但係有啲咧就悭钱定系唔知咩咧？佢就净系用咧私人嘅保安公司。 O K， 唔系咁你英私人保安公司，如果你跟足嗰个手续去做嘅话，都系信得过同安全噶。 问题咪就系佢冇做到。 我讲咗个问题出嚟啦。 系啦，嗱，首先咧，佢个剧情系咧好似剥洋葱咁样噶。 系 呢啲私人保安公司究竟有啲咩嘅问题咧？ 咩漏洞？ 其中一个漏洞咧就系、是、系。佢哋系会一齐用同一个打火机，仲会共享香烟。我唔明佢点样共享香烟， 即系一支烟两份食咯。 咁哇，大佬啫， 嗱唔知嘅，我都系估嘅，即系都系呢两个方向。 系啊，嗱好啦，即 系所谓有啲叫水烟咧，都系一条口咁样嗰啲。 定系我惊佢哋而家食电子烟咧，会唔会就系话啊？咁你抢两啖到我抢啦嗱， 抹下先啦。 系啦，因为呢个系佢哋事后咧自己承认嘅，就话。系我哋啲保安员咧，防卫意识真系麻麻地啊！佢哋会共用打火机啦。 即系讲紧 ，sorry， 系讲紧保安员同保安员之间咧，定系保安员同应该需要隔离嘅朋友啊？ 哈！你又再次问得更好啦。 我谂呢个两方面都有。 你又两样都有啦。嗱，我哋而家记住， 我要听你讲新闻 啦。系啦，嗱，大家再讲一次个背景。 澳洲咧，点解疫情突然间反复咧？佢就话因为佢哋有个措施，就系啲旅客咧要隔离喺酒店，但系唔系每一个隔离中心都系揾军警去驻守嘅。 系， 其中而家讲紧呢一个咧墨尔本嘅，睇下先啦，哦，佢呢个系维多利亚省啊，佢就话咧系有维多利亚省咧，佢就话当地嘅防疫咧系由保安去处理嘅。好啦，咁呢啲保安嘅德政咧就系佢哋会共用打火机啦，共用香烟啦，一齐搭车翻工啦，即系佢哋本身就冇乜点做防卫啦。好啦，呢个都未止，咁你话系可能呢个好小事啫。好，咁嗰度咧既然系一啲防疫嘅区啦，咁即系里边啲住客咧就应该系惊你有事要隔离，系咪先？即系你喺未安全情况之下，佢哋要留喺嗰度啊嘛。咁咧佢哋同佢哋好手松嘅。首先第一。佢就容許呢啲人咧一齊坐同一個 lift， 個旅客又搭呢個 lift， 個保安又坐埋同一個 lift， 兩批人咧零距離嘅， 即係佢哋可以喺呢一間酒店 自由出入 嘅。 係仲要咁樣，當日記唔記得我哋喺唔知邊個度假村咧，咪話佢哋打牌噶嘛？ 係啊， 我哋香港嗰啲咧就輸啊，幾多錢輸咗啊嘛？澳洲都一樣喎， 佢哋打橋牌啊。 係啊，佢話咧呢一班嘅保安員咧實在太過有人情味啦。 係， 佢允許被隔離嘅一家人咧走去唔同嘅房間度。阿媽，我過嚟呢間房我打牌啊咁樣。跟住佢话你一过嚟啊，咁样人性化管理， 佢好将心比己嘅，咁困住咗好辛苦噶，咁都系一家人啫，点都佢哋自己一齐演嘅啫，咁样。 好啦，而最厉害嘅，亦都系画龙点睛。我睇完之后，哇，你担心啊，唔睇唔得真系。呢保安员咧，由于太过打成一片嘅关 系，系佢同 发生咗亲密嘅关系， 冇错。 唔系化， 嗰啲系国际友人嘅代表。 有冇咁快啊？ 我头先咪就话咯， 要快好快啊！ 咩一二三嗰啲嘅， 搞掂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你啊，手提人头啊， 太夸张！ 但几多人嘅活动先？ 佢话咧，佢冇讲数字，冇讲。佢话咧，佢哋而家当地传媒报道咧，第二波疫情系起源于防疫酒店嘅保安。同當地嘅旅客發生咗緊密性接觸。 哇！ Okay， 之後咧，嗱，佢係點樣傳播呢？那個保安員就同個旅客發生咗親密性接觸之後中了招，但佢唔知啊嘛。 係啊， 因為佢唔係第一時間就知啊嘛。 同其他嗰啲人咧就共用香煙啊，共用火機啊，搭埋同一部 lift 啊， 甚至乎那個保安就自己翻去佢住嘅地方度， 係即係放工就翻屋企啦。 放工翻屋企，而佢咧亦都係於是乎咧，頭先豪仔講嗰個前提咧，嗰個劇情咧， 係 嗰個伏筆就出曬嚟啦。個保安中了招。然后 佢 就继续 翻嗱，大管者咯， 系啦，佢就放工翻屋企啦。翻工嘅时候继续见到韦阿强，今日一齐翻工啊，喂，整口烟啦，呜啊，喂喂，好啊，喂，哇，一齐啊，握手啊， 翻咗佢屋企噶啦喎， 系啦， 阿老婆你真 系，系啦，最紧要系咩啊？ 我哋又行开又行 究竟一个保安同人哋行埋，佢如果周围炫耀嘅，喂，你知唔知啊？原来咧啲旅客好热情嘅，我琴日都，跟住隔篱个阿强听到就，哇，咁我又试下啦，我又真系喊啊，喂，如果咁仲得了嘅？ 吓！ 佢而家真系咧，完全系冇阴鸡笼啊！ 正所谓一传十，十传八臭系呢一啲。 系啊，咁然后咧，佢哋就叫屈，即系嗰啲叫做保安咧，佢就话：喂，大佬，你知唔知啊？你今日 call 我翻工，几多训练时间俾咗我？ 咩训练？ 五分钟，即系话个保安员当佢收到 order 要去做隔离防疫嘅守卫工作。佢话你俾咗五分钟时间我啫， 哇咁乸西嘅喂， 系啊，佢话又冇足够嘅防护装备啦，咁样，哇笑爆嘴，我真系听到咧，真系点解会咁噶？佢话而家佢哋咧，即系警方啦、酒店业界啦，全部因为流传呢个消息啊嘛， 系， 咁跟住咧，卫生部长咧，澳洲嗰度咧就话，如果呢单嘢系真嘅话咧，佢话咧我哋完全不能接受，已经委托咗，系啦，嗱，佢哋好认真啊，揾警察啦，同埋揾咧资深法官嚟进行调查。我谂个资深法官咧，真系唔知点审好啊，即系佢去到嘅时候就话，你哋咪搞埋一齐， 系啊，边个聊边个先， 边个聊边个先，系啊，你哋喺 先后次序已经唔再重要， 我重要啊。唔系，究竟系边个做错 啊？嘛， 两个都做错啦，好明显。大家利是你隔离，而家你做咩自己行开行埋？你行埋一边啊？ 可能佢谂住同我官讲，法官大人 ，objection 咩事？我同佢行埋嘅时候有保持社交距离。 咁点样保持呢？我想你如闻其详啦，咁就。 咁法官大人，你要唔要我公开当日嘅录影带俾你睇啊？ 请公开。 咁你话啦。 佢已经变家人啦。 而家你 真系好癫丧噶，佢哋 讲紧个数字咧系几多万人，因为呢一个 三十万人， 30万人， 因 为 呢件事要自我隔离，因为嗰个保安员翻咗佢墨尔本郊区嘅住宅嗰个地方，而佢亦都唔知道佢同佢屋企人握完手、传染完之后有冇嘢到啦。因为而家全部都系要，譬如话可能要检测、要观察噶嘛，紧密接触都14日啦。咁即系话佢嗰区嘅人。都唔知佢走咗去边啲地方，咁、 啊、 所以唯有咧就 可能佢老婆唔知佢老母有冇老婆啦吓，个、啊、女又佢佢阿妈又好、啊、又会见其他人噶嘛，嗰啲其他人又会见其他人噶嘛， 所以咪话啦，嗰、那个圣即系诶嗰啲叫咩圣诞树咁样由一个粒星星咁散到下即系嘛，所以咧、 啊、 其他世界各地嘅国家咧系会严惩呢即系诶罚佢同佢拉坐监噶。 嗱、啊，我哋即刻有海外听众通风报信啦，阿、啊、Vivian 就话喂，我 系 住喺墨尔本噶，佢话真啊，维州政府咧。所以我讲维多利亚省啊嘛，佢、 哦、 为咗悭钱，真系请咗私人保安公司。佢话原本首都政府咧就系提供呢个咧军方咧协助佢哋隔离嘅，但系咧佢话维州政府唔想找数，佢、 哎、 唔想找条军队数。 佢为咗悭呢啲而搞咗啲市民啦， 真系衰啊！即系而家30万人，唔系中咗招，系因为你而连累就话，即系你又唔出得街，我唔出得街，佢哋要自我封锁，我谂最少都2个礼拜。 但我觉得一定要揾翻咧嗰个源头，反而系边一个咧，即系唔系边一个搞边个先嗰种啊？ 咪就你情我愿咯，姣婆遇着脂粉客咯。 因为你用5分钟去 briefing 一啲保安公司，佢哋点样喺疫症底下要做处理？边个系做呢个？ 咁应该系政府咩？啊，可能系卫生部。 嗱，我唔知啫。我觉得嗰个人吓、啊，你竟然即系咁舐啡咁去做呢件事嘅话，搞到而家30万人啊要隔离嘅话，哇！我觉得佢真系要孭飞啦。 但你有冇嗱？你有冇切身处地调翻转咧？嗱，你当你系个保安啦。就算你而家零训练啊，我哋三个都零训练噶， 其实你都惊噶。 但你听到话即系如果你话是非题，阿黄耀祖，你觉得如果你做保安期间？个酒店女住客撩你又会开房，你觉得应唔应该啊？ 都唔衰啦，嗱你头先叫我代入咗，我代入咗真系睇下， 但佢系佢 气氛事， 佢隔篱嘅，隔篱酒店嚟噶。 咁我会等14日之后等， 唔系 我惊跟住有保安话，咁记得做足安全措施咯。 即系咩大便罩系嘛？安全措施系罩住个面啊， 要即系咁咯，真系。 真系唔得啊！咁而家佢哋系， 我而家咪封咯， 系咪封城啊？真系。 佢又未封，佢话4月禁足咧，即系 禁足咪即系封咯。 唔系，又唔系封城嘅， 可能佢哋唔准出去自我隔离，即系就 累街坊。我想话咧，可唔可以向住嗰个保安嚟 claim 钱啊？ 嗱，呢啲系咪咩叫做咩咧？一个人封楼。整个城市之多。 二台通识60秒。 夏天天气热，加上是雨季，很多朋友都喜欢贪方便穿人字拖出街。不过有物理治疗师就提醒，人字拖的鞋底就比较薄和平坦，会令足底筋膜过于受压，增加患足底筋膜炎的风险。另外，当你穿着人字拖行路的时候，需要用脚趾去夹紧 V 字型的鞋带。长时间咁样夹紧，会令到小腿、脚趾同脚掌嘅肌肉同肌腱增加负担，增加造成肌腱炎或者系肌肉劳损嘅风险。长期穿住人字拖行路，亦都容易引致其他嘅下肢问题，例如膝关节痛、腰背痛等嘅情况。对于肥胖、有下肢或者系足部痛症嘅人士，更加会有机会加剧痛症嘅情况。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忘记佢啦，翻翻嚟香港啦，32度气温，相对湿度68%，继续热辣辣，欲罢不能 ，too hot to handle 啊，真系。 好似你好想即刻飞。 系啊，我不停说服自己，唔好再谂啦，唔好再谂啦。 唔紧要，我哋翻嚟香港都系转机嘅啫，因为而家又要搭飞机，我哋 去哪儿？去哪儿？ 去 Korea。 Korea 哪里会是？啊，唔系话系 Korea 喎，系啊，韩国喎，韩国。 佢嗰个市咧叫做巨济市。做咩啊？ 冇嘢， 巨 制 系啦，系啦，系啦。但其实件事咧系好嬲嘅，我觉得真系一定要讲嘅咧。 巨 制 啊！ 济州嘅济咯， 系啦，系啊，系啊，系啊， 系 救济嘅济， 即系经济嘅济， 系啦， 系啦，冇错啦。 我哋啲做乜又上中文堂？ 系咯， 仲有咩 巨咧？ 系啦，巨人嘅巨咯，巨根嘅巨咯， 巨大嘅巨咯， 巨 巨制 嗱。但系今次咧，你未听过巨制 真 系 未听过。 但佢里面咧有一个乐园嘅，近年咧 叫 巨 制乐园。 哦，咁我又睇唔到叫咩名，但系佢里面咧就系好似一啲水上乐园嘅，有几多嘅动物表演嘅。今次睇到呢一个报道嘅时候咧，我真系会谂吓。乜原來仲會咁嘅咩咁樣？佢就話咧，原來咧佢哋之前已經有好多次俾人哋批評咧，話佢哋虐待動物，會做啲乜嘢嘅咧？因為佢哋咧只要收咧，即係個大約1300元嘅叫做騎團、騎海團嘅費用啊、哦，即係其他嘅朋友咧，你哋去到呢一度係可以近距離同海團接觸嘅，包括。騎住佢哋，而訓練員係會同海豚一齊做表演嘅、哦，嗰、那個表演係點嘅咧？好獨特㗎，就係將海豚就好似一塊滑浪板一樣， 哦， 企上去啊！ 個訓練員就企喺個海豚身上邊，跟住咧仲會好似有啲跳舞嘅動作啊，跳落嚟啊咁樣，作為佢哋一個賣點嘅表演嘅。 即係話佢哋就會俾人哋好似當係一個工具咁樣玩啊！ 我哋海水公園係咪都有啲咁樣噶？好耐好耐好耐， 跳上去垂落嚟喎！ 講真，我自己咧即係動物嘅表演咧，我自己冇睇好多年啦。不論係香港或者外地都好，我覺得我自己接受唔到。最好的行動就是我不給錢去看咯， 沒錯， 就覺得那件事是的，但其實這個都未講完有多慘，因為其實這個樂園呢開了業六年而已，開頭開業六年的那時候他就買了這個16條海豚回來，就放在他們樂園裡面了，在這六年之間已經有九隻是死了、但是呢他們園方繼續解釋他們表演是屬於訓練員和海豚之間的交流嚟嘅啫，互动嚟嘅啫，冇虐待噶。 其实系嘅，因为佢都要训练佢啊嘛，叫做即因为佢买咗翻嚟，佢都要啊，喂转圈转圈，跟住点样游，点样舞动，咁都系一个训练嘅。 嗱，佢咁讲咯，但其实可能我去睇。我唔使睇海豚轉圈㗎，其實即係我都係想睇海豚啫，係咪？咁佢咧仲話咧，我哋冇呢個虐待嘅成分㗎，仲堅持話會繼續有呢個相關嘅活動咁話喎。咁、所以咧，佢哋嗰個市政府咧之前咧就要開呢個記者招待會啊，就咧要求啊當局咧禁止呢一個嘅海洋世界咧繼續經營啊海豚同埋白鯨收費嘅活動，因為佢咧真係㗎，佢就係直情你可以俾錢咧就同呢啲海豚有互動啊，俾1300元。跟住咧就会有查10分钟嘅时间可以做呢啲活动。其实呢啲系咪真系世界各地都真系可以大胆少少、狠心啲， 即系唔好 佢哋再咁做咧？嗬， 其实都难，因为佢都要吸引，希望吸引啲游客嚟入嚟。其中一个活动就系嚟睇表演啊嘛。 系啊，即系嗱，水族馆我有啦。咁咧，你想象到个演变就系开头净系俾你睇到已经好惊奇啦。咁点知你发觉唔系，隔篱浮又有，呢度又有，你有咩特别啊？唔止睇嘅，你可以摸嘅。哦，好啦，我嚟你嗰度有得摸，但个个都摸得咯。咁你仲有啲咩？你仲可以喂佢啊？哦，咁呢度又开始即系一路一路加啦。於是乎你就由攞开落水摸住佢嚟影相，到而家佢可能话俾你骑上去， 系啦， 系就系类似咁样嘅演变咯。 同埋咧，我估唔到嘅咧，即系通常呢啲即系好容易变成一个公关灾难 嘅。系 系，元芳真系出嚟讲咧，就话咧佢哋系无意终止相关嘅活动。咁、当然佢哋唔系成日讲呢一句嘅，佢即系都有回应到啊。其实嗰啲表演啊、体验嘅时间啊，有好多限制噶，你哋可以放心啊咁样。 即系唔系咁样好即系一日都要去表演，一日都骑住佢，一日都喂佢嘅唔系咁样， 边个想即系住俾人哋踩住喺个背脊度啊？咁 唔系即系老实实，除非你开死因研究亭嘅啫，即系究竟佢死于系因为俾人踩到佢 劳损 啊，踩到佢点点点啊？即系你系要咁样好认真嘅话咧，就你揾个死因先揾到。但系如果你话 OK， 咁你观感咧觉得好唔好咧？系啦，咁但系跟住一波波烧落去，譬如你话咁 泰国骑大象， 骑大象啊，嗱咁可能你话咁佢本身几百年嚟都系帮人哋有。又運貨啊，嗰、那個負重量又高啲，咁但係喺個過程裏面一樣有好多呢啲即係殘忍嘢嘅。 係啊，即係究竟我哋係咪睇到曬即係事實嘅全部啊？訓練嘅過程啊，你話冇虐待，但係乜嘢叫虐待呢？我哋真係要問下條海豚先知啊！真係。I'm sour candy, so sweet, then I get a little angry, yeah. Sour candy, yeah, yeah, yeah. Candy、Lady Gaga 加 Blackpink 啊，仲有多啲听众都报料啦。佢话咧维省啊，先讲澳洲咧维多利亚省咧，佢话有传今晚就会封咗佢啦，大件事，真系大件事啊！你封楼，我封州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经电子登记的合资格市民今日起陆续收到政府派发的10,000元，有银行一度未能够登入网上理财户口。汇丰发言人说，由于网络流量较高，客户登入或者使用汇丰网上理财、流动理财等，或者会出现短暂延误或者间歇性连接问题，对客户造成不便，仅此致歉，服务将会尽快回复正常。警方前年二月在粉岭公路追截一架涉嫌高速行驶的7人车时，怀疑以市民车辆作人肉路障，导致5车相撞，7人车司机和男乘客身亡，路障车司机亦都被撞至脑出血。死因庭早上颁下裁决，裁定2名死者死于意外。死因庭又提出多项建议，包括不应该假设警员熟悉或记得警察通例，或者在内联网翻阅通例，并且举办训练日使警员重温内容。法庭要求警方3个月内书面提交采取了乜嘢措施执行有关建议，警方代表在庭上就提出需时6个月。本港新增2宗确诊个案，其中一人所在平石村玉石楼，多名身穿保护衣、戴住面罩的卫生署人员早上再到场，继续向居民派发样本樽。現場有深喉唾液樣本收集箱，有議員早上到場了解情況，不滿當局沒有準備足夠的樣本樽。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再有本地個案突顯政府沒有認真處理檢疫措施漏洞，零星個案可能陸續有例。他估計患者分別在2間食肆工作，有群組爆發風險，認為病毒很大機會是由外國返港人士帶入社區，由3月至今有獲豁免人士沒有接受化驗，家居檢疫可導致病毒零距離產生隱形傳播鏈。德國更新旅遊警示，呼籲在香港的德國公民注意言論，避免觸犯港區國安法。德国外交部在最新的香港旅游安全资讯指出，港区国安法对分裂、颠覆、恐怖主义和勾结外国势力等罪的全新而且含糊不清定义，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而且在香港以外地区的外国人亦都可能犯法。德国外交部警告，在香港的德国公民应该格外小心，发表政治议论的时候要意识到可能的后果，即使在社交媒体发言亦都要注意。而德国工业联盟指出，港区国安法将会大幅扩大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干预，让原本已经紧绷的局势更加恶化。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48点，升875点，总成交金额1259亿6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286点，升1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2点，升4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7.7，升4.45；腾讯控股526蚊，升1.5；中国平安85.7，升4.6；阿里巴巴225.8，升5蚊。小米集团14.88，升6.2；吉利汽车15.48，升1.32；华夏沪深300系报51.96，升2.16；美团点评191蚊，跌7毫；中国人寿19.46，升1.84；盈富基金26.88，系升9.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7.72，瑞士法郎0.944，加元1.354，人民幣7.053，英鎊對美元1.249，歐元對美元1.128，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655。日經平均指數報22,660點，升353點。港金現價報16,400蚊，升1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72.27美元，賣出1,772.7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有音樂， 有快樂。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二台夏日深一分，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每个星期 ，Brian 梁兆辉联同一班自己人，同大家一起探讨一啲我哋值得关注嘅 LGBT 议题。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今日风之book要介绍嘅一本书呢，又系偷我阿仔书柜里面一本书嚟㗎、 哦。 但呢好夸张，我想话俾你听。 你买俾佢嘅啫。 唔系即系咁讲啦，但系点解我觉得好夸张呢？我每次讲呢本书嘅故仔俾佢听嘅时候呢、你知唔知去到某一两个即系重要情节呢，因为佢系图画书嚟嘅，即系有字有图画啦、 啊。 我睇到个图画呢加埋嗰啲文字呢，我会好激动㗎。我有一两次呢成日都会呢即係誇張啲講啊，眼濕濕嘅會， 哇！即係濕濕鼻嘅， 真係會㗎，即係會有啲思潮起伏㗎。即係如果你代入去嘅話咧，好誇張。我都所以我咧即係諗嚟諗去，不如就將呢本書介紹俾大家咧。 我踩啲女孩 啊，係啊，唔 係 嗰啲 起英咧就係俾小朋友睇嘅，但 係 你就想講咧就係話大朋友可能都會俾呢啲 故事感 動到 嘅。都會啊，我覺得有啲感動。 真係唔同年紀咧去睇翻同一個故事咧都有唔同嘅感覺。 同埋咧呢本書咧，如果你話俾小朋友睇咧，我想講咧。太小的小朋友呢，他应该他明不晒的。他就是觉得哦好像挺得意啊，有个故仔啦咁样。咁呢本书的名字叫做追风者。 追风者。 即是追逐个追啦，一阵风个风啦，即是那个忍者的者啦，追风者咁样。咁呢他的副标题就是马达飞燕的传说。 可不可以讲下马达飞燕是怎么写啊？ 你覺得係邊個馬？ 一隻馬咪馬咯， 馬咯， 搭 就搭搭上個搭咯。 唔係因為咧，我哋好多嘅聽眾咧都好想知道嗰個書名嘅，點解你講清楚啲，我哋會知。 嗱，馬搭 飞燕飞行个飞啦，燕子嘅燕啦，就传说咁样系啦。嗱，所以咧，首先咧，你喺睇呢本书之前咧，就要先问一下大家啦。你听过马踏飞燕呢四个字 冇？所以头先我咪问系点写，直情冇一个概念啊，系雀仔嚟噶。 唔系，佢系一个咧，其实系一个标志嚟嘅。咁咧嗱，如果咧你翻大陆咧，或者你见到咧中国旅游局咧，咁我哋每个地方，譬如我哋香港个旅游局咪只帆船嚟嘅。 哦， 系 啊，系 咪我哋 个 旅发局系帆船做标志啦？中国佢哋嗰个旅游局个标志咧，即系内地旅游局啊，哇，政治好正确先。内地呢个旅游局个标志咧，佢系一个马踏飞燕嘅图案。所以马踏飞燕咧，其实你想象咧就系有一只马，就四肢飞四蹄奔腾啦。咁佢其中咧第一第我睇下第三只脚定咩咧？系啦，其中一只脚咧，佢就踏住咗咧一只雀仔。 哦， 咁一只雀仔咧，仲要嗱嗰个形象系点样嘅咧？佢就向前跑啦，只雀仔咧就俾佢踩住咗个背脊。然后个雀仔咧仲要好惊恐咁样拧转头嚟望住佢。 哇！一个图画好似讲紧一个故事咁。 系啦，嗱，咁佢呢个图画点嚟嘅咧？嗱，要花啲功夫嘅，因为呢个图画咧，其实佢本身咧真系一个出土嘅文物嚟嘅。 哦， 系出土嘅文物嚟嘅。咁而家大家都话应该系东汉年间咧就出土咗一个咧叫做马踏飞燕嘅呢一个。青铜像咁 样，我想话咧呢个青铜像咧，好多嗰啲 成日都 见过风 水 嗰啲咧，风水系咪？我都师傅都会 建 议 你 摆 呢 个。 哦 ，OK。 之前听 你有冇见过？如果阿祖你望住呢一个一只马， 系 啦， 你系买青铜嘅嗰啲古董嘢啦，嗰啲地方系好多有呢只马嘅。 系啦，咁啊，当佢出土完之后咧， 呢个就系佢哋嘅一个标志。 系啦，佢呢个标志，因为后来咧旅游局咧就攞咗嚟，即系内地旅游局就话啊，佢觉得好特别，因为咧嗱，点解特别咧？我哋如果先从嗰个所谓嘅即系构图设计出发咧，佢想话俾人听就马跑得好快，咁你用啲咩方法咧？譬如你而家睇跑马咧，咁如果你又仲有阿彪叔叔嗰阵时嗰个声线，你话哇好快啊，哇一出闸就相当齐。咁但系如果你图案文字，你冇描述啦，咁唔通你喺隔篱写住好快，咁你又 feel 唔到嘅， 啱啊， 系啦， 快过只飞嘅燕子，你话佢几快咧？ 佢当年即系呢一个讲紧我哋古人咧， 快过飞机 设计呢一个即系所谓文物艺术品嘅时候咧，佢就用咗个概念，佢就话：喂，佢快成点咧？佢快到好似飞起咗，空中漂浮飞行，然后只雀仔咧。仲要俾佢踩過咗自己背脊都唔知一望住面，乜、 啊、 我唔係贏你咩？原來你喺我前面啊，已經即係佢用呢幾個嘅形象咧，你就發覺哇！只马真系好快， 但我想话呢四只字咧，即系嗰个画面又喺度嘅时候，真 系好 犀利啊！ 系啦， 马 踏飞燕咁样，咁佢有好多名嘅，咁亦都点解会同呢本书有关呢？因为佢有啲最叫做朴实无华嘅形容咧，就话同奔马。佢系铜嚟噶嘛，所以就 系 一只青铜啦。奔马咧就一奔驰嘅一只马。佢话最开头啲人就净系咁叫嘅啫，铜奔马。咁后来咧就话唔系，咁你都冇咗只雀仔。咁咧，但系咧又有第二个名，就叫做咧马超龙雀。 哦， 马超龙雀，有啲人就话马超系咪即系关张王马照咧？五虎将里边嗰个马超啊，咁样又唔系。佢都系讲只马咧就超越咗。一隻雀仔咁樣， 超越嗰 啲係啦。咁、 okay、 但係咧，因為有啲人係比較歷史考究，又話呢隻係燕子啊，定係第二隻雀仔咧？嗱，我哋今日咧可以就按下不表住嘅。 係。 咁但係啦，究竟呢個古仔有咩傳說咧？點解會無端端？因為大家好好奇就話，點解古人要設計一隻馬踩住只飛燕，裏邊究竟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故事咧？咁樣。 我見嘢去考古㗎，原來。 有㗎。咁佢、哦、古籍咧又有人講過，即係呢一個古仔啦。咁而家我手头上呢一本咧就系叫《马踏飞燕传说追风者》咧，我觉得就系个作者咧就自己多咗啲想象之后咧，就结合咗佢哋一啲历史传说咧而衍生嘅呢个故事。咁我哋咧今日就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呢、 okay、 一个叫童书版本。咁所以当你而家你进入呢本书嘅时候，你就知道咧，原来佢就系尝试话俾你听，究竟即系呢一个青铜雕像。 嗯 佢有啲咩古仔喺里边咧？ 系咪会有好多个版本嘅、嗯？即系有人就咁讲， 有啊有啊有，好多个版本。 相传 系啦。咁、啊、如果我哋讲埋呢个古仔，有时间咧可以将另外嗰个版本咧轻轻都交代下。咁咧嗱，佢呢本书咧，首先我想提大家咧，佢文字好靓噶，因为咧嗱，第一读出嚟咧，佢系嗰啲白话文嚟嘅，但系你会觉得咧，好对称嘅。譬如咧一开头咧就系、是、有只黑马。就俾咧幾個咧嗰啲士兵咧攞條繩咧綁住佢，咁因為佢係野馬嚟嘅，咁個文字寫咩咧？佢話佢係烈馬之中嘅烈馬，所有被捕獲嘅野馬咧已經被馴服啦，剩低呢只黑風依然都係咧桀騜不馴嘅咁樣，咁即係話俾你聽，哦呢一隻馬出場啦， 咁然后即刻对比咧，一对比你就发觉点解文字靓啦。然后咧第二页咧已经系一个男人， 系 佢咧就孭住一条木喺后边、哦，即系佢做奴隶啦。 系曾永远嗰个 M V 咁。 系啦，咁佢写咩？佢话佢系奴隶中嘅奴隶、 嗯， 左骑大将军大破呢一个咧，即系外族之后咧。佢就由呢度嘅奴隸變成咗漢人嘅奴隸啦，咁樣。咁、 哎、 你記唔記得同頭先只馬嗰個描述啦？ 咩？呢個就奴隸中嘅奴隸係。 嗰個就係烈馬中嘅烈馬， 即係好似對稱咁樣 嘅。係啦，冇錯啦。頭先只馬咧就話，所有被捉嘅野馬都順服咗咧，剩低呢只馬叫黑風，佢仍然都唔順服。咁呢個咧就係話，佢就由一個外族嘅奴隸，佢個名叫黑木， 嗯、 就變成咗漢人嘅奴隸。哇！咁即係突然間咧，我覺得已經好似電影開場白咁樣咧。佢話俾你聽，呢一隻烈馬俾人捉咗，呢、嗯、一個奴隸， 呢、這個將軍 係呢、這個奴隸又俾人捉咗， 呢、這個奴隸 係啦，呢、這個奴隸又俾人捉咗。咁然後咧，佢好快已經進入劇情咧，就話唔願意被馴服嘅悍馬、 嗯， 一次一次咧就有啲騎手咧就嚟試練佢，要折磨佢，因為要騎佢啊嘛。 係啊，因為要馴服佢啊嘛。 係啦，咁佢圖畫裏邊咧就將嗰啲騎手全部彈走咗。咁然後咧即刻對比咯，唔願意成為戰士嘅奴隸，就有做都做唔完嘅奴役同埋苦工。 嗯、 即係咧嗱，你又將佢命運交錢啦，只馬唔肯俾人騎，佢就係咁俾人打。你唔俾我騎啦，我打你。嗰、那個奴隸佢唔肯出去做士兵，唔要打仗，咁好你唔肯出嚟打仗啊嘛，咁你做苦工啦，咁、 嗯、 又連結咗一齊咯，咁、嗯、所以你嚟到呢一頁咧，你已經發覺啊，佢哋兩個就已經好似啦咁樣， 即係有與大相關咁樣講緊一隻戰馬就好似講緊一個奴隸咁， 係啦，咁然後佢就話啦，嗯，佢唔可以做戰馬，就淨可以成為咧即係運寵物嘅一隻馬，佢話佢唔可以成為戰士，佢就淨可以做咧馬夫。即系讲紧个奴隶同埋只马啦，咁样咁，然后咧，哇！呢一句就开始将佢两个楞埋啦。佢话时空嘅偶然令到呢两个孤独嘅灵魂就喺河西寂寞嘅角落里边相遇，因为讲紧喺呢个丝绸之路啦，河西走廊啦，即系喺呢个即系沙漠地方咧，就话佢哋两个就相遇啦，咁样咁，然后就话嗯，夜晚咧就系嗰只马最平静嘅时刻。夜晚呢亦都係嗰个奴隶最孤寂嘅时刻，咁然后就话啊，河西嘅月亮同远方草原嘅月亮其实都係同一个月亮嚟㗎，咁但係呢一句说话话俾你听係咩呢？远方嘅月亮係代表自由草原、 哦、 但係佢哋而家所处嘅嗰个河西呢就係一个奴役佢哋嘅一个月亮咁样， 是 是是哇即刻已经个幅画又画得靓，漆黑嘅画面，跟住、 啊、 一人一马咧就喺嗰、那个 栏 杆嗰度、 啊， 然后望住远方嘅月光咁样。嗱，咁所以你净系睇到呢架咧，小朋友就算唔明都觉得好靓啊个画面咁、 啊啊、 样。 咁即系咪外国月光特别圆啊？嗰啲 唔系外国月光特别圆，即系佢话同一个月光，但系照耀嘅地方唔同咧、啊，一个就系自由嘅领地。但你而家自己地方咧就係一個奴隸， 佢仲係一欄之隔啫， 一欄之隔㗎咋、 啊， 你出唔到去欄杆外邊嗰個就係放任自由嘅草地啦咁樣。咁然後呢個故事就開始進入第一個高潮咯，佢就話啦，又嚟到咧燕子南歸嘅季節啦，燕子出場咯，係啦，佢就話咧，咁佢哋嗰個左旗大將軍咧就大勝海船歸來，咁喺佢哋呢一個即係草原上面咧就有呢個賽馬節啦，咁咧佢話咧草原上面興起一股咧喧鬧嘅氣氛。所謂賽馬節咧，即係話啲貴族咧就會騎佢哋只戰馬、就比賽啦咁樣。咁咧佢就話啦，月光之下咧，黑風同埋黑木咧，即係一人一馬咧，就成日都喺嗰、那個即係欄杆度咧就相依為命啦。佢話咧冇幾耐咧，唔知幾時開始就係、是、一個咧著到爛身爛世嘅一個阿伯。 哦， 佢成日都會出現嘅，一齊同佢喺度賞月亮、吹風，就同佢哋傾偈。佢話有一晚咧，呢、這個阿伯咧就問嗰個奴隸黑木，佢就話：啊，你做咩唔帶埋黑風去參加賽馬會咧？ 哦 系啦，跟住个黑木就 你同个仔讲故事嗰阵时，唔系都会咁样扮？ 我会噶，会噶，系啊。 好啊，好啊。 佢就话：，但系我系个奴隶嚟嘅啫，同埋呢个世界冇人骑到呢只黑风嘅咁样。咁啊，讲完就算数咯。咁咧，然后咧，第二日啦，咁啊，啲贵族咧同埋啲将军咧就嚟到准备嗰个赛马节。哇！咁、那个幅图画咧就见到，哇！喺呢个凉州呢一个城池里边，哇！熙来攘往，好多人就人前践踏。咁咧，阿黑木同埋黑风咧就净系继续喺度运柴啦，继续做苦工啦，就好惨啦咁样。 当常讲到呢度嘅时候，你个仔会有啲咩反应噶？即系讲到譬如个故事有奴隶啦咁样，佢哋好惨啦咁样。 爸爸咩叫奴隶啊？ 佢如果讲到后边，佢会问咯。系啦，不过佢睇呢个古仔咧，我觉得都系深得滞。佢大部分时间就 系 不停叫我再讲啊，再讲啊咁样咯。 我就咁听嘅时候咧。 譬如我聽到咧，其實嗰本書咧個畫面咧啲 好 靚 啊，畫工好靚、啊，係 啦、 啊， 但個故事咧都有啲難追啊。如果以小朋友嚟計㗎，我就想知佢追唔追得到。 所以小朋友咧，實不相瞞咧，佢大部分時間咧，佢都係覺得話好得意啦，即係或者話佢覺得有馬咯，好得意，想你繼續講咯。 佢當古仔聽咯，即係譬如頭先你嗰個對比啊，馬勁 啲，大人就可以感受得深啲啊。係 啦，咁然後咧就頭先就話啦，賽馬節嚟啦，咁跟住咧佢就繼續望住個奴隸同埋只馬就望住啲人喺度準備啦，咁咧佢呢一幅畫咧就人馬就對峙，好似郭富城拍嗰只錶咧，跟住望住只馬喺度傾偈咧。 我知邊個邊個 標，佢就話啦，哦，長期拉車嗰只馬咧，肌肉變頓咗啊，筋腱都變硬咗，因為大家都知啦，賽馬同埋你運重貨啲馬，應該個訓練都唔同啦。咁咧成日都係做孤呢嗰個男孩子咧，成日做呢個奴隸啊嘛，哎呀，志氣都消磨咗。佢個夢想又遙遠咗啦，即係佢本來成日想自由啊嘛，咁又將人同馬嘅命運又連埋一齊咯。咁然後咧，佢話咧，聽日就賽馬節啦。個奴隸就問啦：黑風啊，你覺得我哋可唔可以啊？咁樣係啦， 佢有個心去參加， 試一試 係啦，即係話佢想去試一試啦。 但係問題係佢都諗佢即係佢冇諗過參考，即係比賽資格。 係啦，佢究竟參唔參加到？係 咯， 黑風同黑木可唔可以喺賽馬節度揚威咧？ 係咯， 究竟點咧？ 欲知後事如何， 聽 且聽下分鐘分解。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童話的最終章。 其實那一個人算帥嗎？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笨得像某人的优点淡化？洒脱，难道你想看谁骑白马？还是有顾虑才承认他？你能能冲街乃幸福终极吗？他在旁不快乐吗？ 为 Fiona 写过好多带有童话色彩的歌词嘅，而今次的最终章想讲人长大不再不切实际地找 K 先生、南瓜车又或者是独角兽，爱其实可以近在咫尺。作曲林家谦，填词黄伟文，编曲何炳顺，监制舒文。 其实你找这人算帅吗？还是你将爱情童话化？ 上榜四个星期，微升一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薛凯琪《南昌街王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又重复一次啦。今日要介绍呢本书咧，系本图书嚟嘅，所以有公仔嘅。嗰个名叫《追风者》，副标题就系《马踏飞燕嘅传说》。咁啊，其实就讲紧咧，即系呢一个中国都好非常出名嘅呢个出土嘅青铜器咧，呢一只马踏飞燕图，究竟有啲咩历史故事喺后边咧？咁其中一个版本咧就系而家我介绍紧呢本书啦。咁啊，讲到咧就话呢个奴隶黑木咧，同埋嗰只战马黑风咧，佢哋就话啊，咁我哋即系唔系长期都喺度孭柴啊，做孤呢咁样嘅，我哋。会唔会都想试下参加呢个赛马节咧？咁于是乎佢哋就决定咗啦。咁咧就大批嘅贵族咧就喺前面，哇！好似你睇赛马咁样咧，衣着光鲜，正所谓鲜衣怒马喺前面就行紧啦。咁后边咧就见到咧。衣衫褴褛嘅呢一个咧，即系奴隶黑木，就骑住嗰只咧，即系黑风咧，就轻轻静鸡鸡咧，就跑喺后边。咁咧一出闸就真系相当齐啦！哇，呢个时候咧，你直情好似听到咧，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揾阿祖嚟啦！ 系啦，哇，啲马全部 啊，系啦，边个漏闸啊？ 系啦，哇，全部咧，即系快马加鞭啊！哇，高东尼啊，高骑师啊，高边个全部高晒啦，真系！哇，全部喺晒前面啦。咁但系咧，后来嗰个黑风同黑木咧就慢慢喺度跑紧啦。咁然后咧，即系继续讲马嗰啲咧就话：，哇，你睇前面有个黑龟啊，咁啊真系。嗰只马啦，嗰只马做乜越跑越快嘅？嗰只黑木同埋黑风咧，就由本来系大队落后咧，就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啦。就话佢跑过跑赢晒咧，所有咧即系嚟自各个部落最彪悍嘅骏马，最厉害嘅骑手，全部都唔够佢快。直情去到最尾刻咧，一马领先，当头领放啊！哇！直情咧，啲人望住佢话。边个嚟噶？捻大哦！ 真系爆冷喎、 啊！爆冷啊！真系黑马嚟噶，真系就黑马。咁然后咧就赢咗咯。咁咧赢得胜利嘅黑木同埋黑风就好开心。 心啦。哇，真係拉頭馬，佢哋拉頭馬啦， 人生嘅願望 係啦，你爭住黑毛啊咁樣，咁就拉住佢入去咧，即係呢一個嘅將軍營裏邊啦。咁呢個時候咧，嗰個即係黑毛咧，就最想同人分享咧，就邊個咧？就是、個阿伯啊嘛， 係咯， 係個阿伯鼓勵佢噶嘛， 係啊係啊， 個阿伯喺邊度咧？ 上月啊嘛， 個阿伯喺邊度咧？ 個阿伯喺邊度啊？ 冇錯，個阿伯原來就係、是。 系个心里边 就系个将军嚟， 哦个将军， 原来就 系 个古、 哦，但系本身就好似衣衫褴褛咁样嘅， 系啦， 将军， 原来将军嚟嘅，因为咧当佢凯旋归来咧，啲人就话喂，你赢咗你都过嚟见下将军先啦，佢搞个赛马节，佢话咧营里边咧有把声出嚟就话恭喜你黑木，佢话你赢得咗尊严，赢得咗荣耀，赢咗黄金，你仲赢埋自由啦、啊，原来嗰个伯就系嗰个将军嚟嘅。咁佢終於知道原來呢個咧就係嗰個所謂係啊左企將軍，即係佢知道原來就係佢嚟即係提點自己嘅，係啦、啊，哇！咁嚟到呢度一片光明啦，喂，贏得自由、尊嚴、榮譽，咩都贏曬，但係跟住佢明白佢講乜、 啊， 你有咩情況之下可以贏得自由呢？你而家可以唔做奴隸啦，做戰士。 哦， 你要繼續為將軍打仗，咁你就可以贏得你嘅自由啦。咁、 哦、 但係佢。就唔肯， 点解啊？ 佢唔想打仗， 即系会死啊！ 唔系，佢真系唔想打仗。佢话喂，我系一个和平嘅人，佢唔中意打仗。 O K， 同埋佢话佢一心一意，净系想咧带埋只马咧，就去嗰个辽阔嘅草原嗰度咧，就尽情奔跑。因为佢觉得呢个先系真正嘅自由咁样。 即系一只马系唔应该攞嚟打仗嘅，一个人都唔系应该要做战士 嘅， 你应系嗰种先至系真正嘅自由。 系啦，咁但系咧，佢就同将军讲，佢就话我可唔可以带埋黑木走？咁、哦、将军就话啦，作为一个将军。我应该杀咗你，因为你唔愿意成为我个战士，即系你唔肯归顺我、 哦， 我就梗系要即系对付你啦。但系作为一个英雄，我应该放咗你，因为英雄系要重英雄嘅咁样。哇，咁即系应该冇问题啦。但系点知令我觉得感动嗰一幕就嚟啦。咁啊，黑木就带住黑风翻嚟，佢就话好对唔住啊，黑风将军太中意你呢只马，佢我冇办法带你翻去草原嘅故乡，请你原谅我咁样。跟住咧就揽住只马啦，咁样咁，然后咧下一幕咧，即系话嚟到呢度你就知道啦，个人可以走， 哦、 只马就唔可以， 啊、 要留低喺度。哇！咁跟住嗰一幕咧就系、 是、我即系唔怪得知，即系心都 心寒啊！你就有啲心噏啊！咁咧即系特别，如果我睇埋图画咧，譬如佢跟住呢一幕咧就系话，文字系咁讲嘅，最后离别嘅时刻啦。佢话佢哋喺断狼崖相隔嘅两端，咁你点样理解呢？美国大峡谷、 啊、 一左一右，中间一条大嘅裂缝，咁咧个人咧就已经去咗彼岸啦。佢、 啊、 就拎住一支拐杖就准备走啦。咁但系佢遥远咧就望住只黑木咧，就俾黑风啊，就俾成班人咧就扯住佢条颈。咁因为只马咧喺度拼命挣扎， 想跟住走。 系啦，因为已经系佢嘅 拍档嚟噶嘛。 系啦，佢嘅好朋友咁样。咁咧佢文字就写啦，唉，燕子咧就喺崖间就疾飞，黑木咧就深情回望，将军带住黑风咧就远远相送。但系佢话咧气氛好沉重啊，佢话咧喺崖间咧滑翔嘅燕子似乎都感觉到，因为点解咧嗰只马咧颈脉咧就开始震动，开始喷气，开始跑蹄啊、 哦， 开始咧即系啲松毛松翼啊咁样。 如果识咬你咧， 系 啊，如果识咬你，我谂佢宁愿自尽啊。 咁然后咧，突然间咧，嗰只马咧猝不及防， 系 突然间咧调转头咧就向后跑，跑到咁上下，突然间咧急停刹滞，然后咧保持一段长嘅距离之后咧，就加速向住嗰个悬崖狂奔。 哎呀，真系自杀啊！ 然后一大班嘅燕子咧，随住呢个黑风咧一齐追追追追追，然后最尾嗰幕就犀利咯，只马做咩啊？ 跳咗上个燕子上面， 就飛走 燕子咧就承托住佢飞翻去， 佢就系喺嗰个断崖嗰度咧，即系由呢一边咧就飞出去，跑跑跑飞出去，佢就好想跑过呢一个裂缝、 嗯， 跑过呢个悬崖咧就去对面揾佢嘅朋友，揾佢嘅主人咁样。咁然后咧文字就写啦，马踏飞燕啊，佢话呢只黑风咧喺乱蹄之中咧就凌空飞翔。旁边咧疾走嘅燕子咧都俾佢咧踩咗一脚，咁然后咧佢就话喺呢个世间自情自性自义嘅画面咧，将军亦都呆了咁样，然后咧就影住嗰只马咧就飞进半空度，咁当然咧佢个古仔咧系冇大团圆结局啦。 哎呀，点解唔大团圆结局啊？以为 系唔会有呢个结局啦。佢亦都好靓嘅，佢冇讲过任何嘢。佢个结尾点写咧？佢话啦，究竟系咪老天爷派燕子嚟成全？定系佢话咧，真系千古姻缘巧合于瞬间咧。佢话将军永远无法忘记呢一幕。佢话咧，佢从未见过咁壮丽嘅飞跃嘅。佢话呢一刻嘅风、云、人同埋物 都冻结喺恒古嘅时空之中，跟住从就嗰只青铜马出嚟，然后下边就系嗰只燕子咁样。佢话呢一个系佢最后一次着力嘅踩踏，咁即系嗱个结局就自己就想象啦。佢系跨到过去啊，定系佢跌咗落嚟啊？ 佢又话最后一次着地嘅踩踏， 咁定系？已经唔重要啦，因为最尾佢就话俾你听，佢已经行凝结咗喺一张一尊雕像，呢个青铜雕像里边。咁但系呢个古仔佢就完咗啦。咁你话啦，即系点解你话大人细路我觉得都咁啱睇咧？小朋友你净系睇个古仔，可能觉得好刺激啊，有马咁样， 画好靓， 画又好靓， 画工好靓。 系啊，但系如果大 好难画马嘅。 系啦，但系如果大人咧，我谂你好容易理解到就系嗰种即系为咗自由啦， 无奈 嗰种 挣扎啦， 系啦嗰种挣扎啦， 朋友之间啦， 系啦 战友啊。 战友啦，即系人同埋物咧，原来真系可以有通感噶，即系大家会有情感嘅交集喺里边咧。哇，咁所以你睇完之后，你谂紧啊，你而家系咩状态咧？你嗰只马嗰个人有冇自由咧吓？ 即系再